做人真的不容易哦。如果能够做到是一个快活人，就梗系风骚啦。啊，香港电台有三只风骚快活人、哦，哎呀，真系恭喜贺喜啊！我是林建明，大姐明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今日星期三，有实习生，有值日生，我是值日生小张张。 早晨，我是小蕊蕊。 早晨，我是咩生好咧？话诶、欸，我谂到我是中生马小强。 点解系中生啊？ 我又唔系小生啦，我又唔系小张张，小张系小生啫。我唯有认中生啦。 你从来都唔系小生噶啦，你系小生怕怕。 你搵一次你做小生， 你系小生小生怕怕咯。 哎呀哎呀哟！ 好啦，阿张你节目早晨早晨。好似我哋今日嘅三小时风骚快活人，星气温19度，相对湿度67%。今日有阳光，多云吹和嘅东风吓。展望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不过星期日气温会下降，所以低温会去到11度，所以小心身体啊！ 到最後11點鐘之後呢，我就迎接呢第0005啊。 005啦， 冇錯，其實實習生啦。每一個人呢有唔同嘅長處啦，其中包括一樣嘢呢，天生叫做 IQ 啦咁樣。今日呢喺一個媒體上面睇到一個呢，小朋友呢會去試下 test 佢 IQ 啦咁樣。大家有冇諗過呢，其實動物有冇得 test 嘅呢，即係寵物有冇得 test IQ？ 我唔識。 有。 寵物係點樣 test？ 佢哋咪就係比較可以識唔識有啲指標㗎嘛，即係譬如可能佢真係唔識用工具嘅，佢識用工具嘅佢又會叻啲囉，有啲係唔會㗎嘛， 係冇錯 咁，即係譬如可能你講緊嘅就係星星佢會識得㗎嘛，譬如可能你有啲嘢俾佢食，咁就擺喺個樽裡面嘅話，佢會搵支棍仔撩佢出嚟，咁樣咪位置比較係高智慧啲㗎囉。 新聞片啊， 係 就佢有啲食物就係測試嗰啲動物㗎，我上個禮拜咪講只負鼠嘅，佢識得咧。系即系揿嗰啲嘢咧，有食物出噶，好得意。佢有啲动物唔识噶， 同埋你可以训练佢噶嘛。 系啊， 即系训练佢唔知揿边个掣嘅话，就会有嘢落嚟啦。 冇错啦， 系 啊，狗仔， 你咪大约知道嘅就系，譬如可能佢系有小朋友几多岁嘅智商咁，都有咁讲过。 喂，我最中意咧，见到啲猫咧自己食紧个兜嘢咧，攞另外一只脚咧撑住嗰只， 又或者将个头塞落嗰度。 哎呀，喂，点解佢哋咁可爱嘅？ 因为佢唔可以俾其他人抢佢嘅食物。 系， 喂，呢样嘢就 天性嚟 嘅， 系系， 唔系只只都系咁噶。 啊，唔系只只都系咁噶。 有啲佢就会好惨咁样企埋边度等你食啦。 快啲食啦，好肚饿。 食完啦，咁样有啲佢就会将人哋个兜咧，譬如呢个系一个兜啦， 我拨咗系， 拨出嚟。 哇，好可爱，系啊，系啊，系啊。 网上有条片就系咁啦，喺外国嘅，见到两只猫咧，啲人觉得好奇怪，但系收尾佢解开个谜团，原来系咁嘅啦。首先条片本身咧就系两只猫啦，有一个兜啦，咁一只猫就拱俾另外一只，咁食嗰个另外一只猫食就拱啊俾另外一只咯，即系好似 让 嚟让去。 系啊， 你知唔知真相系咩？佢系原来系调转一条片啊，其实系抢咗人哋嘅兜埋嚟食啊。即系你食食下，我掹走咗，跟住我食下，你又掹走咗。其实佢调翻转咧，就变咗我让俾你，你食食下又让俾我咁嘅。 其实佢哋唔可以两个一齐食嘅咩？ 唔可以噶。你要谂下嘅就系，其实佢哋喺野外生活里面嘅话，佢哋唔会有呢样嘢噶嘛。有一餐冇一餐噶，好惨噶。 明白。 冇得食嘅话就冇得食噶啦。同埋佢就系你一见到佢就癫狗咁食咯，系咪？食之后，真系噶，你捕唔到猎，你知唔知成个星期佢都系冇嘢食噶，好惨。 咁两位知我对你。几好啦！你从来个兜嘢我都冇抢你， 我都冇，我冇见过你个兜啊！你个兜喺边？我咁咧喺网上咧见到一个呢个 I Q 题啊，俾猫去答嘅，咁大家当玩就算啦， 好啊， 第一题咋？不过当然啦，佢唔识答嘅，系主人话俾自己听，剔几多分？首先，如果你佢做唔到嘅系零分啦，中间系做得到嘅系五分，做得好好嘅有十分，系咪咁咧？一阵再讲下。好，第一题，猫咪可以自己食饭、饮水、排便，所以你无法，即系完全识得照顾自己身体，唔需要你代劳嘅。我相信呢一样亦都冇咩猫唔识做噶咯，除非 基本嚟噶， 系好基本啦。好，第二题啦，难啲啦，佢识得操纵主人嚟获得自己想要嘅嘢，譬如佢肚饿咧，佢识得喵喵咁，咪你攞嘢食。我只猫识嘅，系我只猫。若果嗰个猫兜空咗咧，佢系会喵喵咁走埋。 我觉得识嘅。 咁你倒完俾佢咧，佢系会自己去食。 系啊，然后有冇叫你走啊？得啦，你出发啦。 有噶， 真系会。 佢即刻不屑你噶啦， 系 啊，即系佢利用完你之后嘅话，就唔会理噶啦，系啊，就自己做自己嘢。 好似 舐毛啊咁样咯， 唔好似冰咁啦，你哋 唔会啊，所以咪就 系 铲屎官咯。 系 啊，你心甘情愿噶， 同 你照顾狗系两回事嚟噶，佢唔需要你嘅，肚饿嘅时候就需要你。 系啦，啊，讲翻个分数咧，应该做唔到就零分，做到五分，但系做得好好咧系十五分先系嘅。最紧要可以带探得，又可以计下个分数啦。好，第三条啦，对于陌生人嘅探访啊，冇任何反应，反为咧表现得好轻松。呢个咧对于好多猫嚟讲系比较难嘅，猫系比较怕有不明嘅人。 我以前有一只系亲。善大师嚟嘅，我都话咯，有一个哥哥系嚟教嗰啲即系电视嘅。系咁 整電視， 整嗰啲即係上網啊，係啊，咁佢都要坐喺度，即係佢要幫你試下個試下部機啊，或者佢點樣 turn 下啲嘢噶嘛。人哋坐咗喺個地下嗰度咧，佢坐上人哋只腳度咯。 哇，幾好笑！ 仲要咧就收埋兩個手喺度咧，心滿意足的樣子喺度咕 我咁样，我话你点都好热，佢一只黑猫嚟嘅， 哦， 系啊，真系亲善大使嚟嘅，任何人嚟到嗰都可以摸佢啦，去同佢倾偈啦， 咁你攞满分，如果嗰只猫就攞满分， 但系而家嗰只就唔系咯， 系 啊， 唔同性格啦， 唔同性格，所以你好难讲嘅，我觉得， 我嗰只怕丑得好紧要嘅，即系个陌生人咧，佢哋匿咗唔知去边，唔出嚟嘅吓，好啦，到第四题啦，知道自己个名字，如果你叫，譬如佢叫做阿强强咁咧，强强佢真系会走埋嚟嘅。 我相信好多都识噶系嘛？ 未必。猫首先如果佢知道，但佢未必真系会走埋嚟。我觉得， 即系 我只猫有时 好啦。我想问，咁你点测试佢究竟知唔知咧？ 咪嗌佢， 定系其实佢知，但系佢唔睬你，定系其实佢唔知，所以佢冇反应咧。 有个情况系 两件事嚟嘅。 我试过咧叫佢，佢拧过嚟望一望，跟住唔睬我。咁我觉得佢应该系知嘅，不过咧我唔耐你啊。 但系咪所谓真系知咧？定系只不过听到有啲声望望，诶又系佢啊，跟住就唔理咁样咧，会唔会 嗌我个名都嗌得唔准？ 嗱，除非我哋点样为之知咧？我觉得两样嘢啦，就系、是、要你又要知道指令，同埋你又要知道嘅就系你自己叫咩名。例如可能叫到咩过嚟，佢真系听到咩佢会过嚟，咁你就会知道佢知道自己个名，亦都识得听指令，系嘛？咁但系如果你话纯粹只不过系咁嘅话，我觉得你呢一个测试嘅话非常之。主人自己的一番情愿啊，系咪一厢情愿咯？一厢情愿，我就我俾佢高啲分或者俾佢低分，其实你都唔知道究竟佢知唔知道。 表面化喎， 唔系唔开心下咯， 开心下 ，OK， 开心下咯，仲有冇？ 系有嘅，嗱第五条咧就系眼神总系水汪汪。同埋充滿好奇心啊！經常有啲聲音啦，或者啲小動物或者小昆蟲飛過咧，佢即刻望嘅，即係個反應好快。呢、這個我諗一般貓會係。 咁同佢嘅 IQ 有咩分別？ 即係證明佢仍然對呢個世界充滿好奇心啦，同埋佢好 sensitive 啊，即係少少嘢飛過佢即刻望嘅。 唔一定喎、啊嗯， 老咗 老咗嗰啲就唔會啦， 老咗唔會啊。 係啊，咁即係代表佢嘅 IQ 唔夠高啊？定係話佢係咩啊？ 佢會唔會如果譬如話只蚊飛過去，會唔會攞隻手拍佢？ 會， 絕對好快。 後生嘅一定會。系啊，老猫就唔会，因为佢知道咩回事。 老猫佢 因为佢知道佢碰唔到啊嘛，佢有啊，佢啲须短嗰啲。诶，同埋如果你真系朝头早你执到啲猫须嘅话，系代表好运嘅。 诶，系咩？ 系啊， 但你点知佢系猫须定猫毛啊？ 梗系知系猫黐线嘅，猫须好粗噶啦，猫毛就会周围飘噶嘛。 同埋猫须 就喺地下嗰度，你会执到嘅。执到嘅话，咁你储起佢系好运代表。 咁啊，咪应该 keep 住。系咁样讲噶，我有 keep 啊。 你有冇执？ 我执 猫毛我都有，我都有，因为我帮佢梳噶嘛，我梳完之后嘅话咧，我成日都哇咁大嚿都好嘥，可唔可以其实搵嚟咧捻埋，仲可唔可以洗碗啊？ 或者你俾佢洗面， 猫毛洗碗。 不过有人真系咁做嘅，就系将佢嗰啲猫毛咧，将佢咧整成嗰啲好似嗰啲线咁样，可以搵嚟织冷衫。 系， 系真系得嘅，真系得嘅。 够咩？要即系冷衫咁 多、啊， 哇！佢一世你其实成日同佢梳埋，你就储梳埋储，我其实已经储咗一包噶啦，系啊，可以搵嚟，我谂住嘅就到第时嘅咋，佢总会离开我噶嘛，可以搵嚟再做啲嘢咯。咁就有啲毛系咪？你可能有一条颈巾，原来系佢嗰啲毛嚟嘅，咁咪几可爱啊？ 颈巾 OK 啊，颈巾。 好啦，下一题咧就系佢会了解主人嘅心情同情绪，作出相对嘅反应。例如啦，佢冇例如嘅，不过我嘅解释就系咁啦。如果你唔开心，佢可能会走埋嚟咧，喺你脚咁。转下转下，好似俾啲安慰你。我嘅解释系咁啫，吓。好啦，下一题咧就系话可以透过各种方法去打开门，或者甚至打开一啲嘅柜桶咁样。门咧有时咧对宠物嚟讲，佢哋唔识开嘅。 嗰、那个病嗰啲 门系唔识开嘅。如果你 上去一撳佢又 開，如果唔需要擁到咧，佢就會識。 其實你諗下，好簡單一樣嘢啫嘛。佢就係好嘈咁樣，我哋沙沙沙沙沙沙沙刮你道門，你到最終嘅時候，你都要開㗎，你都要開㗎。咁算唔算係先？咁算唔算係？定係要我跳上我門把度擒咁啊？跟住就開咗道門，咁先叫做為之能夠 出 咗去， 跟住 向 出 邊 再撳翻嗰個鎖， 扭兩下，扭兩下。 誒，費事唔好搞我， 真係好叻㗎，你明唔明啊？佢係令到你忍受唔到，去幫佢盡。完成佢想做嘅嘢啊！ 好嘢喎，咁只猫真系超级高 IQ 啊！系啊，就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唔使多啊！又或者㧬下度门拱拱， 系仲嚟？做紧咩啊？快嚟啦！ 系啊，你实忍唔住噶嘛？ 喂，好笑啊呢个！诶，我听人讲咧，佢好中意睇啲主人去厕所噶，系咪啊？ 系啊。 其实咩心理 味道啊，味道啊，同埋好多时候或者就系会唔会系你嗰个猫砂兜其实都系摆咗喺就系厕所嗰度咧？嗰个系佢嘅 地域嚟噶嘛，系啊，咁佢入咗去啊嘛，佢咪覺得就誒點解要人哋入咗我間？咁佢就咪睇下睇下發生咩事？ 有冇搞亂我哋？ 係啊，你每一次喺度，我都係發生一啲好臭嘅味道， 臭過我。 偵探一下，我話呢件事非常唔尋常。 係啦，寫翻個 report 先，上網 Google 一下，睇下點解會咁樣。 好啦，咁啊頭先講咗個分數咧，即係如果做唔到嘅零分，做到嘅咧就五分，做得好好咧十五分啦。咁啊零至二十分咧就可能咧就唔係真係好聰明啦。咁但係如果21到三十分咧，智力系唔系好好嘅，同埋唔会有大问题。如果再上嘅咧，就系智力高于水准，咁啊当玩下嘅啫，唔使咁紧张啦。可爱嘅猫揽下佢，聪唔聪明都系一样啫。就系 It Might Be You， 十点二十九分，翻嚟有十点半新闻报告噶啦。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统计局公布，内地去年经济按年增长5.2%，与市场预期相若。单计第四季经济按年增长5.2%，增速较第三季加快0.3%，按季增长1%。统计局表示，当前外部环境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经济发展仍然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 下阶段要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加大宏观调控力度，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持续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垃圾征费4月1日实施，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香港物业服务联盟主席殷伟乔表示，他认为最重要是大厦物管公司或者业主立案法团有明确收集垃圾的做法，因此要再商讨，但是很多大厦或者屋苑未确定如何处理和厘清责任问题。殷伟乔说，清洁公司不会收集没有指定袋的垃圾，但是当物管公司不肯执手尾时，垃圾就不能够清理。至于如何执法，他说清洁公司如果发现没有使用指定袋的垃圾，会先通知管理处，由他们通知环保处调查，期间亦都会增加清洁公司员工的工序和处理时间。湾仔区议员李碧仪说，难以要求物管公司或者邻居之间互相举报违规情况，担心会破坏邻里关系。俄罗斯克里姆林宫表示，总统普京昨天会见访俄的北韩外务相崔善基，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等的官员陪同普京出席。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崔善基介绍昨日较早时他与拉夫罗夫会面的成果。崔善基与拉夫罗夫昨日的会谈讨论去年九月两国首脑会谈成果的落实情况和朝鲜半岛问题等。期间崔善基说，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邀请普京访朝，上方会讨论普京会访北韩的日程。韩联社报道，崔善基与普京会晤时，可能是谈及军火交易。俄乌冲突以来，俄罗斯加强与北韩的联系，西方国家怀疑莫斯科接受平壤提供的武器，朝俄否认。天气方面，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星期日气温显著下降，随后两三日天气逐步转冷，最低气温降至11度或以下。现在气温19度，相对湿度 68%。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5,430点，跌435点，总成交金额428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72点，跌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915点，跌7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74蚊，跌8.4；盈富基金15.57，跌4.3；美团70蚊，跌3.9。建设银行4.41，跌4仙；比亚迪股份196.9，跌8.3；阿里巴巴66.25，跌2.15；小米集团13.18，跌6.4；港交所233.4，跌8蚊；中国平安30.65，跌1.2；友邦保险60.3，跌2.2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5，日元147.25。瑞士法郎0.862，加元1.349，人民币7.195，英镑对美元1.264，欧元对美元1.088，澳元对美元0.659，新西兰元对美元0.615。日经平均指数报35,810点，升191点。港金报18,930蚊，跌18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2,028.35美元。卖出2,028.9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跟进翻较早前嘅交通意外咧，同埋坏车。咁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啦，近住兆麟苑嘅坏车咧，而家咧仍然系未清理好噶吓。咁而家龙尾咧排翻去元朗公路啦，近住泥围对出噶，就系、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麟苑咧系有坏车阻路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对出。咁另外啦，城门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里面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城门隧道去沙田方向交通就回复翻正常，加士居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卫理道啦，由于有交通意外较早前啦，咁而家就啱啱清理好，龙尾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碧街，就系加士居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卫理道嘅交通意外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住碧街，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一带咧就车多繁忙。隧道方面嘅情况，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就畅通，九龙入口收费广场对出车多，咁东隧同埋西隧啦交通都系正常。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啦，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虎山道一段咧都系车多噶。咁另外喺港岛区，江乐道西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住上环消防局一段交通咧就回复翻正常。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尖沙咀、东涌裕东路回旋处九龙、马鞍山路恒安村沙田啦，同埋竹篙湾公路回旋处方向迪士尼。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国剧八三零 追光者， 罗云熙、吴倩领衔主演。 队长啊，要靠你多啲指点啦。 好啊，你肯学就得啦。 咁我饮完你冲嘅茶，就算系正式拜过师噶啦。 我唔会咁容易收徒弟噶。 我谂你最好都系收咗我好啲，横掂迟早我哋都系一家人。 罗本同队长咁讲系咩意思呢？ 国剧八三零追光者，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三十五分，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分清真与假，骗案好多噶，要核实对方嘅身份，咪俾骗徒呃啊！有怀疑，等一等谂下先，过数次谂清楚 check 下先。有怀疑即打18222。 喂，警方防骗二热线。 大家好，我是米雪。怎样做个快活人？其实生活是很简单的，生活的情趣要自己找，自己去安排。朝头早我就会去跑步，跑完步呢就找些三五知己朋友去喝下茶聊下偈，做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我喜欢揸车，揸车时候听下收音机，回家又看下电视，长知识啊。不论是年纪大或者年纪小的，身体就要健康，所以最重要是每日笑一笑，这样就很开心很满足的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呢，有时同大家讲下呢旅行啊、行山啊类似嘅资讯啦。今日呢睇到一个专家呢同大家讲呢，就话香港如果行山呢，追上于肩嘅嘅生物啦，即系嘅野外嘅生物啦，同埋提醒大家有啲咩要留意嘅。 好啊， 我睇翻呢，原来我大部分我都撞过噶 咯。牛。 牛是其中一种啦，牛呢通常呢我以前就会比较惊嘅，但係而家我发觉以我嘅个人经验啦，佢哋通常又唔会有啲乜嘢叫做攻击性啦， 食晒你啲嘢囉。 你如果你啲嘢喺个袋里面，或者你唔行近佢点食啫，你又食嘅晒啲嘢就可能你喺背囊里面你摆低咗，或者你露营咁解啫。 咁咪样样咪讲咗。 其实我都试过㗎，摆啲胶袋呢 都 食 都食㗎，连胶袋都食㗎。 係啊，即係佢知道佢闻到啲味然后佢咬。 我最怕就是吞埋你膠袋， 你唔好擺低啲嘢咯， 唔好擺低啦，係啦，知道有冇嘢嘅。不過我以前我試我住個區咧，就成日咧有啲牛咧企咗嗰個。那個村嗰個路口嗰度，變咗我入唔到去。有時候 boot 佢咧，佢又唔理喎。 係 ，Sarah 以前有冇試過？如果你住呢啲地方，即係佢會，你冇啊？ 冇。 即 係你同佢講咩？牛大哥借過咯。 真唔知點算？ 借咩？借咩？用牛嘅 牛丸。 牛丸。 我又唔敢落㧬開佢喎。 你梗係唔好㧬啦。 咁咪所有人坐喺凳咯。啲佢又冇反應喎。即係可能佢我係唔行，我係點行咁樣。嗱，牛其中一種啦，同埋我覺得個傷害性比較低嘅。箭豬都有一種喎，原來你哋有冇撞過箭 豬？野豬又見過， 野豬 有，野豬係三種啦。 野豬我覺得係誒驚啲嘅，攻擊性同埋佢哋即係跑得好快， 可以好大隻，真係 雲起啊！如果即係佢通常跟住一鬥啊嘛， 係啊， 好危險嘅。 尤其是佢帶住啲小朋友嘅時候，係你唔好同佢鬥，因為佢會發窮惡，唔係發窮惡。 你搞我屋企人， 發揮冇愛。 係啊， 我嗰次撞到嗰只大野豬咧，真係好大隻。好似兩台再大少少， 哇！ 佢就喺個垃圾桶嗰度抄緊嘢食，係啦。咁我就喺佢身邊望咗一陣就離開，盡量唔好搞佢，唔好喂佢。 咁你望佢做咩啫？ 啊！啲咁大隻野豬，即係好奇都會望一陣啦。我估即係我哋而家冇乜動物園去嘛，見到 你有冇同佢 selfie 啊？你搞咁多嘢， 冇喎，冇影相喎。 跟住用 AI 改圖， 野豬變大笨象。 咁我想睇喎， 我都想睇。 咁啊，專家話咧，相對野豬咧，箭豬身形較細嘅。我嗰陣時住嗰啲村屋咧，試過有一次比較遠嘅距離見到一隻箭豬咁咯，但係你又唔會搞。咬佢望一望咁就算咯。咁啊，專家就話咧，箭豬咧，其實如果被騷擾咧，佢有啲人話箭豬會放箭射你，其實冇呢件事嘅。 幾好笑，係 咁佢咪冇曬。 我真係聽過呢個講法喎，以前 成日搞佢。 係啊， 咁樣你 如果佢冇人搞佢，咪哇生到啲箭。 係啊，哇好辛苦啊，快啲搞我， 射唔出射唔出， 就係野麻煩，醉酒吧啊嘛，飲醉酒野麻煩，就咪求希望嗰陣啲箭都射出嚟， 積得太。 都幾好笑啊！因為寫個騙人家， 係 啦，箭豬的煩惱， 係啊，睇多箭就揾只野豬過嚟。 你都係時候應該要寫一啲昆蟲系列啦，同埋要寫動物系列嘅嘢係嘛？大蚊公啦，計大蚊公之後，箭豬的煩惱咯。 動物系列未寫過， 動物系列可以寫啊！箭豬的煩惱， 好啊，箭豬的煩惱，好， 箭豬的煩惱，即係仲有一個係咩煩惱啊？就係老公老婆攬唔到啊，因為攬第一吉開啊，好痛嘅， 又未必好煩惱嘅，可能對於某啲老公好煩惱啫，但係老婆可能好開心。唔好掂我， 就跟开佢啦。 猪立立， 好啦，咁另一个咧，我唔知道大家会用啲咩方法去防备啦，就系、是、蛇啦，蛇比箭猪或者比野猪更可怕，因为佢一咬咧真系会需要即时入。 但系细条蛇就唔惊嘅，即系好幼啊。 我试过有一次机会，有一条好细嘅青竹蛇，好细条嘅啫，青即系佢彩绿色咯。咁我使唔使睇翻啲相？应该系青竹蛇，都好细条嘅啫。 系好毒噶嗰啲， 好毒噶。 系啊，唔好搞啊你。 咁专家话咧，咁最好咧，因为蛇好怕声音，好怕人嘅。如果你惊踩到咧，咁啊最好咧整少少声，譬如开住收音机啊，或者大声啲讲嘢，吓走佢啊，吓走佢，即系你咩啊？ 滋咁咪得啦， 即系咩啊？即系搵条泥板 自己啊，自己 系啊。咁咯， 即系路行一路，我好惊，我好惊，我好惊，唔好埋嚟，唔好埋嚟，唔好埋嚟，咁 啊，系啦。 于是就冇蛇出现啦。 系， 不过尤其是夜晚咧，因为夜晚系睇嘢比较难睇得到嘅，而蛇嘅颜色比较深，更加容易会踩到。 夜晚就唔好出街啦，尽 咩都行夜山噶， 系咪审嗰啲？ 硫磺， 硫磺啊， 嗯，系啊， 有啲人话诶唔好有毒嘅，硫磺系有毒嘅，系啦， 即系又对草地又唔好啊， 诶唔系啊，即系对人啊，人体系有毒嘅，系啊，劇毒啊，所以唔好乱咁用，唔好用，即系唔好立乱用硫磺， 知道 系啊， 系小心小心， 冇错啦。咁啊，仲有一样嘢咧，就系大家经常都会撞到系咩咧？马骝啦，马骝我又唔好惊嘅， 我唔中意马骝， 经常撞到， 嗯。喺如果你去 山， 因為就喺金山郊野公園啫嘛，唔係經常撞到。 我知，即 係 意思如果以行山嚟計，好多人就會經常。喂，其實唔係淨係行山噶，我聽好多人話咧，佢哋會入屋添噶。如果你住喺嗰區附近咧，係有個煩惱噶。試過有一個人，我去睇屋嘅時候咧，佢淨係整咗個閘啊，鎖咗啊，等個廚房嘅窗口咧係入唔到啊。即系 哇，咁你唔使睇啦，佢话 唔使睇 啦， 系啊，有马骝经常入嚟搞，嗱你又唔可以伤害佢啦，系咪先？赶佢又唔走，所以其实 你真系整好啲餸，佢咪慢慢嚟开餐。 食先过嚟啊！ 冇所谓啫，我觉得 请下佢食。我见佢成棚人排入去， 佢食晒，你都未食，佢食晒。我哋食剩唔紧要，或者大家 share 都唔紧要。 share 都唔紧要， 将啲隔夜攞出嚟先啦，等佢食饱，饮下 就 食 晒。 真隔夜， 走啦，拜拜。再俾啖隔夜汤佢饮啊！While I put you in a trance. So dance. So dance. So dance. So dance. While I put you in a trance. 双眼在百痴之中看出璀璨，令梦想开始运作发奋，亦未算难。 陈慧琳嘅呢首《花花宇宙》，听呢个香港电台第一台《风骚浮人》。翻嚟我哋会有今日嘅经典重现，时光倒流七十年。 张耀南成为蓝天的男，洗世界会变百花世界。 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网上情之经典重现，时光倒流七十年。七零年代是香港乐坛百花齐放的年代，无论男女歌手或者组合，都留下不少非常精彩的经典作品。由今日星期开始，经典重现为你一一细数。他的名字是罗文，原名谭伯仙，有人叫他做 Logie， 香港的男歌手，在香港留下很多精彩的作品，亦都得到很多的奖项。有这首歌曲， 星消失夜天，最后和你哭着天， 留给这世上我最爱的 心，今天请你谅解，经不了考验，即使有弱点，却愿和我跨步走天，心偏偏多配合点。 彼此挂牵。留给这世上我最爱的人，留低深刻炽热吻。今天起你独自生活，要多珍重，不要敢背暗。离开这世上我最爱的人，从此不必挂念我。 Loki 的歌路非常之广阔，由电视的主题曲到武侠剧的主题曲，到搞笑歌曲，到情歌，到人生的概念，都是演绎得非常之精彩。留给这世上我最爱的人，其中一首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作品送给大家。可以说是出现在不同的地方，无论演戏唱歌都是这么精彩。他的名字叫做阿姐 Lisa 汪明荃，获奖无数。他的演技，他的歌曲都是深深打在我们的心里面。有这首《京华春梦》，还记得吗？即系你会谂起边一个呢？我就会谂起佢。活脱脱系一个古装大侠，佢系秋官。风流倜傥嘅佢，同过无数嘅花旦合作，印象深刻嘅当然就系其中嘅汪明荃。陆小凤。 牺牲又何憾？为娇华，甘心否寸心？血泪为情流， 世上相识是缘分，尽杯酒千杯怎醉君，夜哭哭叹云，生死怎过问，笑有人谁过问。 同阿姐一样，阿秋官在演出或者唱歌方面都是令地非常之喜欢。嚟到呢个七十年代乐坛，点可以唔提及呢位朋友？佢个名叫做歌神 Sam 虚许冠杰。 铁塔灵魂，望不见欢欣人面，富士送至，听不见游人欢笑。自由神像在远方迷雾，山长水远未入其怀。 当年佢嘅歌曲，佢嘅电影就系最佳嘅保证。 弹到瘫痪，点点轮廓。 经过咁多年，每一首仍在心中。 岂能及如灯在彼？ 包括呢一首《铁塔灵魂》。 手低问，何时何方何模样？回音轻传，此时此处此模样。何须多见，福多求，且唱一曲归途上。此时此处此模样。 喜欢听佢嘅歌，喜欢睇佢嘅电影，喜欢歌词里面每一种嘅意境，所写关于香港本土嗰种感觉，好地道，好亲切，好温暖。而家仲记得每一首歌曲里面嘅曲同埋词，当然都包括呢一首咁经典嘅作品。今日星期开始，经典重现为你带嚟精彩的七十年代，慢慢细数每一位精彩嘅歌手佢哋嘅作品。 如灯在彼方，俯首低问，何时何方何模样？回音轻传，此时此处此模样。何须多见，复多求，且唱一曲归途上。是此处此模样，此模样。 西龙姑妈，考下你，搭飞机同埋呢个搭棚有咩相同嘅地方？ 我知搭飞机同埋搭棚相同嘅地方就系位处好高同埋有高危风险，要特别小心啊嘛。 啱啱晒，其实咧仲有好多隐藏嘅危机喺呢个隐藏语之下。 想知多啲关于搭棚安全资讯，请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搭棚防堕有神器，扣紧安全吊带保护你。我系邓巧儿 ，Bonnie。 梁家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呀！ 好啦，风骚快活咧，翻嚟咧十一点下昼，我哋今日0005嘅实习生出现啦，哇！咁到底佢今日嘅表现点咧？接受三关嘅挑战又会点咧？咁啊，密切留意稍后呢位朋友嘅出现啦。 好，咁啊，一阵间嘅话，仲有啦，我哋嘅中医 取材， 好、 yeah! 期待，转个头翻嚟再见，风骚快活人。 Hello， 大家好，我是 Phil 林奕康。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呢？我觉得只要一个人佢冇俾佢自己唔开心太耐，就已经算好快活噶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至一点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啊！星 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放松快活人。 风骚实习生 FSP。 好啦，0005号，佢个名叫做 Ina， 早晨， 早晨 ，Ina 同学， 早晨 ，Ina 报道， 张张小强强， 早晨早晨，欢迎你， 系欢迎，你 知唔知你自己个英文名咧系有解释噶？ 你讲啊， 系希伯来语代表住热情的。 你呢个名系点改翻嚟噶？ 系啦，所以我就想问，又点解会改自己做 Ina 嘅？ 我坦白讲，呢个系艺名，其实我个全名嘅一部分。 哦， 全名嘅一部分嚟噶， 系咪你个名嘅后半三个字咧 ？B E N N A Benna 唔系，系咪 A T H 咧 ？A Benna 系咪啊？不过算啦，如果你唔想讲就算啦。 好，咁 OK， 冇问题嘅。好啦，咁可唔可以用少少时间可以介绍下自己？你系做紧乜嘢噶 ，Ina？ 我而家系做紧心理治疗同埋啲培训嘅工作。 哦， 咁 咦，你 Doctor Matthew 嚟嘅？ 系Doctor Matthew。 树窿啲 friend 唔敢讲，唔敢讲。 系 同学吓，咁心理治疗方面见嘅系成年人同埋啲情侣嗰啲 couples 啦。 嗯，吓边方面嘅嘢？ 方面，同我哋傾邊方面嘅嘢，咁如果係個人嘅話，就係、其實好多人都係會有啲鬱啦，有焦慮，呢啲係即係大部分 上到正常嘅， 係啦，係啦，咁同佢哋處理，譬如哀傷嗰方面，其實哀傷唔係話一定係唔見咗人啊，唔見咗事物，唔見咗工作，或者即係就算係好似你哋琴日講緊轉變，咁呢啲都係好需要揾人去傾嘅。 明白。 去理顺翻一啲情绪系嘛，同埋理顺翻一啲自己嘅心情，点解会咁？有时真系未必知噶。 系啊， 系啊，就屈好耐噶啦， 屈好耐啊。 系啊，放唔低噶。 阿 Ina， 我想问一样嘢咧，我经常都会谂咧，啲心理嘅，好似你咁啦，辅导师咧，经常听好多人嚟嘅烦恼啊、争拗啊、唔开心咧，会唔会变咗好多负面嘅情绪咧，积翻自己嗰度噶？会唔会噶？即系听好多唔开心嘢，然之后就影响埋自己噶。 系啊。呢、這個因為我哋始終係人啊嘛，如果譬如我完全係冇反應，即係冇感覺嘅話，咁就真係好 冇可能。 我好極有限嘅，我好極有限。咁所以我哋一定係要自己都，即係我成日都係同人做用咗呢個比喻，就係話你自己膊頭，你孭嗰個袋，你自己唔去清，唔去睇，我哋點樣有位去同人哋去孭佢哋嗰啲嘢咧？ 係喎，呢個比喻幾好喎。 咁所以一定係要即係自己係要意識到嘅，呢樣好好緊要，因為好多人咧，譬如話我哋接受訓練嘅時候，我一定我自己都要係經歷過去見心理治療，去見輔導嘅。如果唔係嘅話，即係我哋會難些少去理解到坐喺嗰個位係點樣樣。 嗱，你嘅工作會驅使到你有好多即係所謂叫做收咗人哋啲垃圾啦， 係 嘛？咁你都要清空你自己嘅垃圾啦。好啦，咁你而家要 aware 自己有個咁嘅情況嘅時候，我想問，即係係咪叫心理學家？你哋係有個名 term 曬？ 我自己 臨床心理學家。 有好多种 辅导，总之嘅就系啦，心理辅导嘅朋友系如何维持自己嘅心理健康咧？咁你又点样维持自己嘅心理健康？等我哋可以学啲嘢。 系啊，你会唔会揾阿 Doctor Matthew 啊？ 点样 啊？系啊，你自己又点啊？ 嗱，咁近期咁啦吓，咁我最紧要就系即系我自己都会好留意自己嘅，當然即係唔係話即係超級留意，咁就真係自己會好癲噶啦。嚇、 嗯， 咁我主要都係用正念嗰個方法咯， 明白。 同埋即係你自己一定要打好個根基，你要有即係要啲幾強嗰個底，你要有翻咁上下強，你先可以坐喺度去聽人哋，佢同你分享嘅嘢。嚇、 嗯， 因為我哋即係人心欲做，譬如我聽到有啲人係講得好慘嘅嘢。咁我要點樣樣去回應？我又要即係要點樣樣係去即係繼續去同佢同行咧？咁呢樣係好緊要咯。 Ina， 係你對唔住，講埋先。 啊，唔好意思嚇。咁即係如果你講話即係方法嘅，其實好簡單嘅，即係 mindfulness，即係每一日我都會係做嘢，做好多嘢咧，我會即係盡量去投入，好 focus。譬如好似小鋭鋭你做 yoga， 咁你都會好 focus， 即係或者有啲人做冥想。咁譬如話晨早嘅話，我盡量有即係每一個禮拜都會有幾次，我會係做一個印度嗰個 chai 嗰個茶。 嗯嗯。 咁我係即係唔係用茶包喎，我係即係揼揼揼嗰啲香料咁樣去整。係 佢有味係嘛？ 冇。 嗯，明你講咩？ 即係可以問下阿徐 Sir 咧，就都係即係裏邊啲材料其實都好補嘅。 嗯。 咁成個過程咧就好療愈嘅。 嗯。 嗯嗯， 呢兩隻用得好， 一個方法咁。 嗯，好，咁啊，當然啦，嗱，咁你從一個即係心理輔導方面嘅話，你今日但係你又想做 DJ 喎？ 我想問呢個其實 透過大氣電波去輔導啲聽眾。 其實 Ina， 我頭先本嚟啱想問咧，就係你以前咧係咪嗱好多人咧都話喺我兒時夢想啊，或者我未入行之前，我本嚟想做呢樣嘢，不過冇做到之嘛。甚至有啲人咧，我做緊㗎啦，不過係 part time 做啫嘛，咁樣。你有冇參與過，或者以前有冇諗過做呢個電台或者？有关的工作， 广播工作， 参与过冇，不过呢我中学的时候呢其实就是冇兴趣读书的，我和我当时的 best friend 呢其实得闲的时候呢就在度录音啦，咁就即系录埋睇唔三唔四，例如 三唔四， 扮电台的 DJ 咁咧， 好多好多人都有玩呢啲 嘉宾，系啦，访问啲嘉宾啦，咁然后咧就系嗰啲嘉宾啲名又系即系古灵精怪啦，咁嗰啲内容又系即系啲古灵精怪啦，咁譬如话又有扮两个人就扮啲校际杯问答比赛咁，咁嗰啲学校名又是很长很沉，又是古灵精怪的。 嗯， 那即是录了大家在那里听，即是还有当然也有些广播剧啊，咁咯。 哇， 广播剧都搞埋 啊。系啊，咁咧好得意咧，就是我那个 best friend 咧，其实冇几耐佢真系入了某电台做了 DJ， 亦都很短时间都做得挺好的。 嗯， 咁我亦都冇問過佢，咁唔知點解佢又將我錄咗嘅嘢咧，就俾咗佢個老細聽。咁佢有一日老細，佢個老細就叫佢叫我去揾佢。 嗯，有冇去啊？即係有冇去啊？ 當然。当然就冇啦。 点解 唔可以啊？ 点解啊？你要咁有兴趣， 咪咯？ 点解要 去啦？ 试下嘛。 去咗冇着冇蚀底。 我细个咧，我虽然系百厌，系古灵精怪，我有一样嘢我要知道咧，就系要服从屋企人嘅。 哦， 屋企唔中意。 俾 冇错啦。 哦，可惜可惜可惜。咁点解你今即系今时今日2024年有兴趣再试下做呢样嘢？ 你有冇问你屋企人啊？今次 如果我问咧，我就唔喺呢个世上噶啦。 唔系，咁你身边在世 今时今日啦，你意思 系今日 佢都咁大个啦， 都要问噶，佢咁听话。 咁我想问阿伊娜啦，如果真系有机会参与咧，你会唔会都有兴趣真真正正，即系当系如果选中 之后 咧投入，或者未必全身嘅，可能做一下作为一个 part time 或者兴趣，咁会唔会有兴趣啊？ 我可唔可以逐啲咁样认就系略繁型？ 即系你应该系答我哋三个字略繁型咁样啊 嘛？喂，你略到成地都系啦。 Okay, 好啦， 祝福你啊吓，希望可以加入我哋嘅大家庭。好，咁啊 ，Ina 喺呢个时候嘅话，你知道过三关噶嗬？ 知道啊。 好， 准备好未？ 准备好未？ 第一关， 第一关，进字进音。 好，以下十条问题，请阿伊娜准备作答。第一个地方名吓，应该读柬埔寨定柬埔寨？柬埔定柬埔寨？ 柬埔寨。 埔系咪？ 系。 啱。好，有一个问题咧，话人哋咧系好快咁走红，系读喘红定系读鼠红咧？鼠红定喘红？你知边只啊？即系讲一个人，哇，好快啊！上面有个冧蓬丑，下边老鼠个鼠，系读喘定系读鼠咧？ 是第一个 喘是不是 是 音喘是不是啱的 是 好了我们说这邻居好好叫木轮定六轮呢 是六轮 是不啱的应该是木轮先啱有一个名人叫龚慈恩的龚是读龚定读龚慈恩先啱呢 是龚慈恩 是龚先啱高的龚慈恩好了第三条了可能你呢经济很困难是足襟见肘定足襟见喘呢粤字边一个喘是肘先啱嘅。好啦同样嘅两个字啦听住啦恶同污险恶定险污啊 险污 是险恶先啱啦。好啦心恶痛绝定心恶痛绝啦应该识啦。 哇你只讲话应该。 因为 调 翻转啦， 心恶定心恶， 应该是 深户， 冇错啦，深户痛住啦，中肯定中中肯啊，中肯定中肯， 系中肯， 系中大众个中嘅音吓、啊。好啦，话人哋咧同一类嘅坏人系一忧之学定一忧之乐啊？学定乐？ 系乐， 系学先啱嘅。好啦，有一个字口字边，责任个责，我有一句说话叫做。泽泽清奇，清奇定系积积清奇啊？表示赞叹吓，好叻咁样。口字边一个泽，责任个泽，读泽音啊，定读积？ 系积， 系泽先啱嘅。 十题里面咧，答到咗系啱三题嘅吓。 好， 我觉得今日佢嗰啲比较撩楞啲啦， 好撩楞 啊！ 到底系 杂噶啦，而家 系撩楞定撩楞？ O K， 唔紧要，唔紧要， 系 啦，唔好打击到自己嘅心态啊！ 系啊，唔 紧 要， 唔 紧要，系第二关， 第二关实习生讲股 交俾你。 同媽咪的擁抱，我叫 Kristen， 今年37岁。32年前的今日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媽咪，最后一次同媽咪擁抱。媽咪因为患了脑癌，在她离开之前一个星期都住在医院的深切治疗病房。爸爸每日一早就去了医院陪她，夜晚好夜接回来。有一天爸爸出了门口没多久，小姑姑就来到我们家，她说爸爸叫她来带我去看妈咪。去到医院，有位外籍修女站在接待处那里等我和小姑姑，她是医院牧灵部的院牧，我们就跟着她入到深切治疗病房，见到睡在病床上的妈咪插晒喉，面和手都肿晒，我完全体会到那一排爸爸面上那种悲和痛，我好像呆了地望着妈咪，都不知道自己想怎样，也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些什么。修女站在上身边，她轻轻捉着妈咪的手，细声告诉我妈咪的手很和暖，跟着她就将我的手搭着妈咪的手。在那一刻，我感觉到妈咪揽着我，说我知道她很锡我，而我就有很多很多说话想跟她说。讲完了。 好，哇，被你吸引到我都完全都答不到嘴添。是啦，应该是你自己个人的经历是不是？还是作的？ 其中一个人物是我。你就估到啦吧？ 估到，估到，估到，估到。通常呢一类自己嘅感受零舍，深刻嘅，咁亦都系会好 touching 嘅，系啦。 嗯， 好，咁我哋一阵间先至将我哋想法告俾 你。 你 OK 啊嘛 ，Ina。 OK，OK 嘛。 好得。 OK， 好，收拾心情啊，仲有最后咩一关咯噃？ 哇， 得唔得？ 点解？点解咁惊先啊？哇！ 惨叫 啊！好刺激啊！ 好刺激你，准备坐过山车啦 吓！嚟咯噃，今日要拣嘅呢一首歌曲嘅咧，咁啊将以下嘅时间交俾你咯噃。 第三关，踢歌。 悲欢离合系人生嘅一部分，能够面对、处理同学会接受，会令人生迈向完整。拣嚟一首大家熟悉。由罗文先生唱的《狮子山下》，都请大家细味一下歌词。 人生总有欢喜，难免亦常有泪，我哋大家在狮子山下相遇上，总算是欢笑多于唏嘘。人生不免崎岖，难免绝无挂虑。几时同舟在狮子山下且共济， 降低。 罗文嘅呢一首吓《狮子山下》，我哋同翻阿 Ina 倾偈 ，Ina 喺度啦，系咪？ 喺度， 诶 ，Ina 吓，咁我讲少少自己的感受啦。嗱，其实咧唔需要太过介意咧，今日咧第一关咧嗰个叫正音嘅啱几多啊，错几多咁，因为有啲嘢咧系可以后天帮得到啦，同埋只要你做多啲功夫咧。做功夫意思即係話喺做嗰個節目之前咧，或者讀嗰個一字體之前咧，你做少功夫就得㗎啦。即係一樣嘢，絕對唔難去克服嘅。反而咧就係話你嗰個 presentation 啦，你個表達方法啦，到或者你做節目嘅時候有冇嗰種 program sense 啦，節目嘅嗰種感覺啦咁樣。咁我覺得你係有嘅。嗱，今日咧你第二關咧講故仔嗰度咧，亦都因為我哋先講咗個人感受咧係表達得特別好嘅，同埋有一種你自己。当你投入，听众就会听得投入。如果你只是读稿或者你讲一些不是你的事情呢，有时人家就会觉得即是你读出来啫咁样。所以今日你是会带到听众的那种叫心情呢，尤其是我今年我都同你即是啱啱2023年我同你一样都发生了同样的事啦，妈妈走了。所以我特别有那种的感觉㗎。咁唯一就是那个节奏轻轻可以较快返少少。咁咯，就唔需要话即系伤感嘅嘢拖得太慢，咁可以少少拖翻快啲，咁就非常之 perfect 啦，好冇？听歌嗰度，我略嫌你嘅时间掌握得唔系咁好，后边有一大段，有一大段嘅空间，同埋可以再讲翻多少少。而家好似冇乜内容咁样样，而家就好似空洞咗少少。OK，Sarah， 系明白，多谢。 嗱 ，Ina， 我自己会觉得嘅就系咧，你系同其他嗰啲实习生有少少唔系好同嘅，就系你系特别淡定嘅。淡定嘅、你都可以講嘅就係你講嘢，譬如可能嗰個 pacing 唔係好似我哋呢啲，哇喂講好快，即係可能係一分鐘裡面你講六十個字，你唔係嘅，你係淡定嘅、 慢慢。 我唔知係咪因為同你做嘅嗰份工有關，係啦，你係聆聽，and then 跟住你要再 response， 咁所以嘅就係好可能嘅就係你會比較即係所有嘅嘢嘅話，你都係會比較慢一啲嘅。我好中意嘅就係你嘅故事嘅選材好好，因為係你自己嘅事，所以咧係特別有感情得嚟嘅話，我覺得係有温。温度嘅， 哇！ 我 feel 到系有温度嘅 ，OK？ 我会觉得嘅就系你个人系比较感性一啲嘅，咁所以咧就系呢一个系你嘅特别嘅地方，以及就系会适合做一啲咧，譬如可能系讲紧播歌啊，讲下自己嘅一啲嘅睇法啊，又或者系嗰啲即系有啲情怀嘅啲音乐节目嘅呢啲咁样嘅 program， 我觉得系会啱你咯。咁同埋其实我觉得几关嚟讲嘅话，虽然系即系第一关，我谂系会有少少脱脚嘅，但系个问题系唔紧要，三样嘢我觉得。都是比较平均。咁如果第三关讲到听歌嚟讲嘅话，都是承上而接下嘅。你都讲咗咁嘅故事，系咪？and then 跟住你就拣咗呢一首歌，咁所以嘅就系当然真系争少少啦。但我系怀疑你哋系咪喺屋企嗰度系好难听嗰首歌已经开始咗噶？ 可以慢咗少少 啊！我有听住嗰首歌， 有听住嘅，系咪？ 因为咧，我系。聽咗啲歌咧，係其實有兩個版本嘅，有啲係短啲嘅，係 係。 我 個 演唱 我已經預備咗一個長一個短嘅啦。咁同埋我係即係我盡量係短，因為我驚越突然間，如果即係你哋再播嗰個版本係即係再係短啲嘅話，突然間我都未講完播，即 係安平。 出咗 哦 ，OK， 好，咁我知道我下一次应该要点样会，因为我成日都觉得嘅就系大家都好似有少少嗰 啲 时间上面嘅嘢系啊，我都话埋俾你听，我哋拣嘅嗰一只系有几长嘅 intro 啊，好嘛，系啊，等大家可以好啲。好啦，要交俾阿小强啦，唔好意思。 嗱，我对于阿伊娜咧讲故事咧特别敏感嘅，因为我自己写故仔啊嘛，咁我听起初真系好吸引，哇，讲阿姑姑同佢去医院啦，跟住点，但我真系。系唔中意佢后尾阿 Ina 讲啊，讲完啦咁样，我觉得好真 系 好硬意，冇意思 系 啊！我宁愿你个收尾其实真系好重要嘅，例如诶拖完之后，最后个修女带我离开，然后所有灯暗晒，而嗰个嘟嘟嘟嗰部机即系冇咗啦。即系我宁愿你咁样，我会知道你讲完个故事。 佢要有个尾。 系啊，但系头先 而家我哋大家仲听紧，其实我哋个情绪仲喺度。 好似你个故事未完咯。 咁样，我觉得系即系唔好意思啊，燕娜，你个故事内容系真 系 好好嘅。系啊， 但 系我真系对呢啲好敏感啊，你唔好介意。 好啦，喂，嗱，时间关啦，燕娜，咁啊，今日嘅首先多谢你参与啦，咁啊。到底我哋能唔能作為同事咧，就稍後再同你講啦，好唔好？今日多謝曬， 多謝零零五啊， 唔該曬 ，thank you。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房屋局常任秘书长、房屋署署长罗淑佩表示，本年度可望收回超过2200个滥用公屋单位，数量将会创近年新高。他又透露，最快第一季再公布打击滥用公屋的新措施，下一步会研究查核公屋住户在内地和海外的资产申报。罗淑佩在接受大公报访问的时候又说，新一轮物业和居住情况申报4月1号开始，涉及大约25万户是公屋住满10年的租户。至于首批涉及88000个公屋户的申报，房署至今成功收回87000份申报表，随机抽选大约30000份进行查册。经复核之后证实，46个家庭拥有香港住宅物业，将会跟进发出迁出通知书或者检控。另外有超过200户被要求申报之后主动交回公屋单位。罗淑佩说，数字反映当局打击滥用公屋的决心和成效。一名两个月大女婴凌晨在屯门南地一间村屋内昏迷，送院之后证实死亡。警方说，女婴的父亲凌晨大约3:30报案，指发现女婴在住所房间内怀疑晕倒，救护员到场将女婴送往屯门医院抢救，其后证实死亡。女婴死因有待验尸之后确定。国家统计局公布，内地去年经济按年增长5.2%，高于5%左右的目标，与市场预期相若，并且高于2022年的3%增长。单计第四季经济按年增长5.2%，增速较第三季加快0.3%，按季增长1%。统计局数据亦都显示，内地去年人口连续第二年下跌，至去年底。全国人口大约14亿1000万人，按年减少208万人。另外，去年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5.2%，按年跌0.4%。在北京，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强调，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只会为台湾带来深重祸害。大陸反對台獨分裂圖謀的行動堅決有力，粉碎台獨行徑，維護國家主權的能力堅不可摧，解決台灣問題、完成國家統一的意志堅定不移。陳斌華在國台辦的例行記者會表示，這次台灣地區選舉結果改變不了兩岸關係的基本格局和發展方向，改變不了兩岸同胞走近走親越走越親的共同願望，更加阻擋不到祖國終將統一，亦都必然統一的大勢。大陸將會繼續堅持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方針，堅持寄希望於台灣人民的方針，堅持團結廣大台灣同胞，共同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天气方面，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星期日气温显著下降，随后两三日天气逐步转冷，最低气温降至11度或以下。依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5444点，跌421点，总成交金额586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75点，跌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912点，跌7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74.2，跌8.2；盈富基金15.5，跌4.2； 美团70.05元跌3.85元，比亚迪股份194.8元跌10.4元，阿里巴巴66.4元跌2元，建设银行4.4元跌5仙，小米集团13.2元跌6.2元，港交所234.2元跌7.2元，南方恒生科技3.13元系跌1.2元，友邦保险60.25元跌2.3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5，日元147.38，瑞士法郎0.863，加元1.35，人民币7.195，英镑对美元1.262，欧元对美元1.087，澳元对美元0.657，新西兰元对美元0.614。日经平均指数报35,747点，升128点。港金报18,920元，跌1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25.92美元，卖出2026.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较早前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兆麟苑嘅坏车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尾咧就排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咁另外仲有鲗鱼涌英皇道有火警，去柴湾方向近住华南路嘅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咧有少少车多噶。咁重复多次啦，鲗鱼涌英皇道有火警，去柴湾方向近住华南路嘅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咧一带。有少少车多，大家经过咧要小心啦。隧道情况方面，现时各区隧道都大致畅顺噶。路面情况，港岛区西环城西道西行去呢个坚尼地城方向啦，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有少少慢车，依家龙尾咧就排到江乐道西天桥近住山道。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马鞍山路恒安村去沙田、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还有葵涌道丽景桥底去九龙。最后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专心驾驶，时刻留意路面情况，揸车的时候千祈不要分心做其他事。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港台电视30日国剧夜场。谢谢你医生， 由白宇饰演的男主角白术，上海同山医院心脏外科医生，才华洋溢但致命不凡，院长为要磨练他，将他调派到急诊科，不禁被大材小用的白术遇上强势的女主角萧燕医生，又会擦出些什么火花呢？ 国剧夜场谢谢你医生，星期一至五晚9点半， 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 港台电视30日。 我见到我无烟代言人 Wise Mike 真的见到，香港全部烟民都戒了烟，没有人再围在垃圾桶吃烟，亦没有人再边行边吃烟，逼其他人吸二手烟入面的致癌物质，这个零烟害的愿景一定会实现。即打戒烟热线1833183戒烟啦，一起支持香港迈向零烟世代。 大家好，我是姜浩文。讲到我几时会是最风骚的状态呢，咁我觉得莫过于是完成了一场自己非常之满意，导演又好满意的一场好戏。当导演嗌 cut 嗰阵，嗰个 moment 我是最风骚的。真的，做人最紧要就是开开心心。做个风骚快活人嘛。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的风骚快活人，你一定要收听。我是姜浩文。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下午1点， 风骚快活人。 睇晒， 大家好啊！ 你好，你好， 早晨咧。 好啦，咁其实咧都最紧要嘅都系关心大家喺呢一啲咁嘅冻嘅时间嘅话咧，应该要点样啦？大时大节嘅话，除咗话要关心冻嘅话咧，重要嘅就系大家暴饮暴食啦，以及就系饮 杯。 饮饱食醉 系好嘢，好嘢。 永远都真系饮饱就食醉嘅，咁啊莫过于大家真系要饮酒啦。 冇错冇错。 我发觉好得意啊吓，我自己耐唔耐都中意嗲翻两杯嘅。但系唔知点解嘅，就呢段时间嘅话，可能太冻呢时间，有啲酒我 系 饮唔落口嘅，例如啤酒。啤酒系适系啦，系适宜喺夏天嘅时候啤一啤啊。 咁 有冇关系噶？ 睇个人嘅啫。 即是说取蛇有礼， 不是不是，你有阵时你去打边炉的时候咁食啲热气嘢，咁可能你鍾意饮返杯啤酒，你个人会冇咁热啦。 咁就係咁 啦。即係你但你冻冰冰咁你望住个海咁你就唔想饮啤酒。 咁 就 係咁啦。但係我又觉得唔同嘅嘢食嗰个真係 会 唔同啤酒嘅。譬如大闸蟹嘅话你又会饮返杯即係係啦。 冇错冇错。 冻嘅地方嘅话你可能饮返杯高粱咁样。高粱酒。 係啦，都系唔好饮太多啦。 同埋饮咗酒之后千祈唔好揸车。 系系绝对绝对唔应该。 好啦，咁其实喺中医嘅角度嚟讲嘅话，唔同嘅酒啦或者饮醉酒啦，咁我哋应该要点样去处理咧？咁今集我哋都会系集中系讲呢啲嘢噶，好冇？ 即系首先咧， 首先 你讲下唔同嘅酒先啦。即系头先我哋讲啦，我哋去买酒翻屋企嘅时候咧，有啲人会买啤酒啦、红酒。嗱，好简单嘅啫，你去买酒嗰个人，佢选择咩酒嘅原因喺边度？点解嗱？好似你头先提到话， 食乜嘢咯配？ 一嚟配乜嘢啦，二嚟有啲人咧就唔关配乜嘢都好咧，佢都系中意红酒啊。 系噶， 系啊，睇心情啊，或者 佢只不过系 自己受唔受到啊？ 今日中意买边一种红酒去饮咁解？ 系啊， 呢个系因为佢自己都系对于红酒有兴趣，佢对于啤酒冇兴趣。但系调翻转，有啲人咧佢就系中意饮啤酒唔饮红酒。 系 咁。点解咧？呢个唔关事嘅，呢个系佢个身体对于嗰样嘢又系中意唔中意，需要 嗱个体质嘅 系啦。你个人已经成日都手冰脚冷，咁你再饮啤酒，你真系感觉得会凉啲。原因个凉嘅原因系咩咧？就唔系个酒精嗰个因素凉，因为你个啤酒系冻饮，所以你先至饮得，同埋你唔会饮半杯，你唔会饮一杯，可能饮亲去高兴节日你饮一两支啤酒，咁你个人咪多咗一啲水进入身体，就消耗咗你个火，同埋个冻嘅嘢就减弱咗你个阳气， 即系淋熄咗你嘅， 系啊，你要不断地 burn 自己嗰啲 energy 去对抗嗰个寒气。 所以其实如果你话你热嘅时候饮嘅话系啱嘅， 嗱，我都有试过有一次我朋友新居入伙，咁啊香港地个地方都系唔系好大嘅啫，咁啊十几人上去一个豆腐饮嘅地方，咁啊梗系总系赶咗一啲出去露台度企，咁啊去到人哋屋企，梗系除咗对鞋噶啦，冬天嘅时候，咁啊佢系开罐啤酒俾你饮，只脚啊踩住个砖地，咁啊饮咗一罐啤酒，我跟住就个趾抽筋啦， 系啊， 因为冻啊嘛，你又冻，出边又十几 度，系啊， 所以咧。即系嗱，呢个就话，如果你俾你有得拣，你可能饮红酒，咁你都系纯粹浅尝嘅啫。咁但系你个血气咧就会旺啲。嗱，所以饮啤酒咧就个人饮得多就容易会有湿。因为佢水分多，咁个人嘅湿就会令到个人好聚住好攰，咁我哋就要用去湿清肝嘅手段方法。嗱，咁喺中药里边咧，我哋有一啲叫做药材，例如葛花。槐花 系，啤酒 咁多花嘅， 冇错啊！ 啤酒花 系啦，嗱，啤酒里边都系用有槐花米系去做出嚟， 冇 错，所以咧，佢葛花啦、槐花啦，同埋有一只叫做积聚子， 积 聚子系一只果实嚟嘅，啊，一棵树嘅果实，咁啊都喺药材铺有得卖嘅。其实呢三样咧就系一个好好嘅解酒嘅药材啦。咁如果当啦，你系冇时间去煲嘅，就咁将呢个葛花、槐花、积聚 摆落口嚼 啊，咁又唔得喎。咁你都起码要揾个暖壶啦，或者揾个茶壶啦。咁好似泡茶咁样 焗 佢。咁但系我哋都要考虑到个味道啦。咁我哋可能加两片甘草，再加一片陈皮。咁头先嗰啲葛花、槐花、积聚咧，每样用一钱。每人一钱，咁你组合咗呢个内容啦，摆落个茶壶大滚水焗，就不 停地都是愛嚟泡茶焗水，泡茶焗水咁樣飲、 哦，即係加水啦。 係啦，加熱水，咁、焗得佢十分鐘，咁咪倒出嚟飲咯。跟住飲咗，又再加啲新嘅滾水落去，再焗焗到佢冇味為止。 飲到冇味為止咯。 冇錯啦，咁你就要一定要透過你飲多一兩杯呢一個花茶、去幫助你將身體裏邊個血液裏邊嗰啲酒精帶走去排出嚟。咁、你個身體先至會叫做將嗰啲酒濕帶走，因為佢係主攻係酒濕。嗱、即係譬如可能你有好多去濕嘅中藥嘅、你整咩土茯苓又好，你雲苓白術又好，你都未必可以清到個肝去到呢個酒濕。所以你飲酒就要用呢一類型專門係對幫助有解酒嘅。 尤其是呢一種嘅就係就應對係啤酒， 主要係啤酒先，冇錯。 嗱， 其實任何酒。佢都係有酒精元素，呢啲都有幫助。不過呢一條方裏面嘅材料呢，佢就會比較係平和啲，佢就去濕個功效會好啲。嗱、但係其他嘅酒，例如紅酒，或者你飲威士忌、白蘭地，咁佢相對嗰個酒精濃度係比較高。 係啊， 你飲多嗱，譬如你飲，我當你真係飲多咗啦，你飲完紅酒、白蘭地嗰啲多咗咧，你個人會第日覺得好乾。 第二日咯， 係啊，你個人會好乾， 個 口好乾，嘴唇好乾，個皮膚好乾。原因就係因為嗰個酒精佢嗰個濃烈嘅程度會將你個水分帶走。咁所以咧，咁喺中醫角度咧，個人就會起火。起火，如果你用頭先各花懷。花嗰個力咧，佢對於呢個清嗰個力咧，佢就未必做得到好。咁、所以我哋就要用多少少再清涼嘅力量強啲嘅嘢。咁、譬如話啦，有一隻叫做土茵陳啊， 土茵陳。 嗱、因為茵陳咧有兩種嘅，喺藥材鋪買咧，一種叫做綿茵陳，就清腸去濕嘅。咁、五花茶裏邊咧就會用綿茵陳，但係而家我哋要清肝去濕嘅，就要用土茵陳。咁第二隻咧，我哋好熟悉嘅啦，就叫雞骨草，系啦。咁第三隻咧就菊花，跟住都要加翻頭先嗰只叫做積聚子落去，因為呢只嘢就專係解酒嘅。咁同埋咧就再加甘草。咁藥材裏面土茵陳、雞骨草、菊花、積聚，每一樣都係用三錢。咁甘草就用二錢啦。咁你可以咧就自己一個人煲，就四碗水煲埋一碗，系啦，就是、一人飲一次，連續飲佢兩三日， 就唔使不停咁樣飲。 系啦，呢、這個就係要煲佢先至會容易出到味，系、因為你雞骨草咧就咁揾滾水焗咧，未必焗得出味。咁、你最少你預啦，四碗煲埋一碗都係半個鐘度啦。咁、一日飲一次，咁你就會感覺到個身體裏邊困住嘅咧，就快啲會排走咯。 所以呢一個即係、如果你係飲一啲譬如紅酒啊，頭先你所講比較補血嘅補啲嘅酒嘅時候，飲醉酒之後就用呢一條方啦， 或者飲過飲過， 係 啦，你嗱你唔想，因為咧好多時候節日咧，你唔係一晚就圓滿咗， 係啊， 你今日呢個 party 嗰個 party， 咁你可能大家都整翻兩杯嘅時候，你又唔想失手勢，咁你。你咪 手 勢， 咁但係如果你一晚裏面我又飲啤酒，我又飲紅酒咧， 咁你都係用土茵陳呢一個， 就用一個好啲。 你有時間煲就呢個啦、 哦。 你真係冇時間就焗茶，你都要飲住先啦、但係如果你係要 feel 下你自己有冇好似我講嗰啲肝火上嘅症狀啦、例如眼好紅，眼屎好明顯，嗰、個脷好乾。系啦，个嘴唇好干，你就一定系要煲。 哦， 系啦，但系你话诶唔系啊，我真系觉得个人攰醉，咁、你就用花茶嗰个焗。系啦，攰醉嗰种就系用花茶，因为嗰啲湿气紧要、你就要去咗啲湿，个人就冇咁攰。 哦， 但系你个人好兴、有火，咁你就要煲呢、一个，咁你先清得到嗰啲热。如果唔系就解决唔到个问题咯。 明白。 咁所以咧就其实调翻转啦，嗱、你饮啤酒，如果你饮得多，当然你唔系斋系饮啤酒啊嘛，可能你我嗌啲送酒嘢食，一间咧就整个炸豆腐，一间又整个系啦，即系会有一啲热气嘢噶嘛，你都会有机会起火嘅。咁、所以你都可以饮呢一个煲茶呢一个嘅。总之就按照住攰就饮泡花茶嗰、那个。 個人火都嚟啦，咁你就要煲茶嗰、那個。 O K。 咁但係總係會遇到個情況咧，頭先就話未必要講到飲醉，因為我哋就成日都講未病先防啊嘛。咁、我長期都有機會會飲，但係如果我唔清住去飲，咁我個肝個負荷就會好大， 頂唔住咯， 冇錯啦。所以當然一係就冇飲咁多啦、 嗯 啊第二嘅就能夠認識用中草藥呢啲茶水嘅，就幫助佢排咁啲先啦。咁、但係如果有個人啦，真係第日咧，佢飲完多咗啦，真係醉咗啦，咁啊成個人咧就好似啊謝咗咯， 係啊，好嗡啊，係 啦，又唔舒服啦， 一起身就想嘔啊， 係啊， 咁呢個咧我哋就即係因為嗰、那個酒精啊飲酒多而影響咗我哋嘅消化功能， 係， 咁所以我哋就要用翻一啲茶水咧，就去推翻旺嘅消化功能啦。咁、我哋又有一條方大家可以參考嘅，咁、呢個咧就係、用譬如話木香， 係 木香， 係啦木香， 嗯， 淮山。又是有春沙仁、党参、陈皮和甘草，这里有六种药材。 Okay. 木香呢就用二钱、 嗯、 淮山呢就用四钱、春沙仁就用二钱、党参就三钱、陈皮就一片、甘草就二钱。 嗯、 好了，其实用法都是四碗水煲埋一碗水而已。 嗯、 它的主要的作用呢，它就不是单纯说解酒的问题。 嗯、 这个是帶旺翻你嗰個消化，因為你有啲人飲得勁仲會嘔啊嘛，係、嘛？你嘔完之後個腸胃咧就好似好弱好虛，咁你嗰條脷咧就好多脷胎，直情食乜嘢都好似唔想食，見到都想即係食唔落啦。 啊，呢樣嘢好少。 咁啊，睇下你係啦，睇下有我哋有陣時遇到啲病人係好犀利。 但係我好得意噶，我有時可能飲咗少少酒咧、你反而個胃口會開 啊。你講係之後再飲翻。 飲緊酒嘅同時，係會令到一個人嘅胃口開。 係一定，因為本身酒係行氣血嘅、 哦， 所以佢飲咗一啲係幫助你帶旺。嗱，舉個例、以前有啲人去食魚翅，咁啊一係加啲醋，有啲人就唔係就加啲白蘭地。咁佢個 係咩？ 係 魚翅可以加白蘭地㗎、 好好飲㗎！ 我真係唔知啊，我真係加好多醋， 加少少白蘭地咁樣。咁係啦，咁你咁我哋以前都唔識㗎嘛。咁、我老豆你試下咁樣。我話點解咧？佢話。都是幫助消化、即係等同於你頭先講飲咗少少酒。咁點解我哋平時炒菜嘅時候要落啲花椒或者落啲米酒去炒，就係想帶旺嗰個氣啊，嗰、個腸胃嘅運行。 我一路都唔知道，我以為辟青味啊， 唔係 㗎，即係青草味。 當然佢係可以、 酒 係可以有辟腥有去味嘅，但係本身酒亦都係帶旺個消化。嗰、那個功效 哇！乜原來平時炒條菜、加少少酒就原嚟 你香啲啊嘛， 香好多，同埋條菜好軟身啲，好食啲嘅。 所以即係你好多時候你整嘢落少少酒嘅原因，都係想令到個消化系統提升。咁、呢個喺我哋中醫嘅原理就叫味道係新嘅味，佢、就可以有幫助行氣，行氣即係帶旺個機能，就係、消化功能咯。 OK， 咁所以咧好似即係呢一條方我。曾經都有提過，如果有啲老前輩、就係用呢條方咧，就用米酒去浸， 哦、 就係話用執咗呢啲頭先嘅材料啦，咁、當你咧就用翻一樽一斤裝嘅米酒，就將呢啲材料咧就塞曬落去嗰個樽裏邊，就加滿咗米酒，就浸住佢，起碼有一個禮拜。咁嗰樽酒咧就叫做回魂酒啦。 哇！ 我記得你講過， 係啦，回魂酒。 係啦，但係好奇怪嘅呢件事，因為你要解酒，但你又再飲酒， 因為 呢、這個咪就係啲人坊間所講嘅，就係話叫你話，如果你飲醉酒嘅話，第二日起身再飲啊嘛。 其實佢個原理就係、佢唔係叫你又去飲好多，而係因為你嗰個機能咧就係、受到你飲多咗而減弱咗。咁而家你想攤翻著褲計，咁、就但係就用咗一啲具有相關嘅藥材成分嘅嘢、去浸咗出嚟喺個酒裏邊，飲少少嘅啫，可能飲兩匙羹嘅啫。咁佢就會踢翻喐個腸胃去做工作。咁佢個消化功能一旺翻起。咁即係你想食嘢啦，你個人一想食翻嘢嘅時候，你吸收個人啲能量就開始翻嚟啦。如果唔係，你個胃咧就成日嘔住，成日都食唔落，咁你咪 舒服 係啦。咁你就成日好難，你先要煲翻起嗰個功能啊。咁你就要揾啲方法去激活佢。所以我哋曾經亦提過話，有啲外國我哋睇嗰啲韓國片嗰啲咩解酒湯， 冇錯， 佢都係辣嘢， 係啊， 咁佢都係要用啲刺激啲嘅嘢對應翻佢嗰個腸胃。但係當然啦。你在現代的立場，哇！呢已經弱啦，又好激嘅嘢對佢。 佢梗係唔係咁好啦，但係你要做到嗰個提升翻佢個活躍性嘅功效咧，佢係可以好快就幫你個人恢復翻過嚟。咁但係當然你明知道，如果咁樣用一個強勢嘅手段，成日都要刺激佢，刺激佢，久而久之你會弱咯。 冇錯， 係啦， 即係要付出嘅。係 啊，你一定 要還， 你一定 要投資啊嘛。 冇錯，所以呢一啲都係要注意啦。 好， 咁但係 有冇湯飲啊？ 冇錯啦，仲有一個準備好咗。 係啦，你知道我中意飲湯。 嗱，總係啦，我哋要清肝、要排毒、要去濕啊。咁我哋咧就用一個綠豆粉葛，係啦，煲豬展。 哇，好味！ 係啦，咁嗱，粉葛湯本身就已經係有生津。有清熱，咁即係我哋飲得酒多，個人就容易會口乾啦。咁粉葛可以生津，同埋你應酬嘅又要夜瞓，啲骨火又嚟，一間就瞓喺頸啦，一間就周身痛啦咁樣。 你講邊個啊？ 我咯，係啊，得啦，我先學啊。 咁啊，跟住綠豆咧就可以清肝排毒啦咁樣。咁啊，加少少薏米落去，不過薏米咧就可以生熟薏米一齊落，因為呢個湯水聽落去咧都會略為帶涼少少。 係綠豆。 系啦，有綠豆啦，粉葛都係涼，咁啊生薏米又係涼，但係你酒咧本身就係温性，佢係行氣血嘅嘢，你一定係有少少清肝排翻佢出嚟。但係我哋又驚真係會唔會涼灼咧，咁所以我哋落翻少少熟薏米落去，同埋加多一汁嘅太子參，去和翻個胃，因為太子參本身就健脾胃嘅，咁啊養翻個胃啦，加兩粒蜜枣，放嚿豬展，咁啊唔需要太多其他嘢噶啦，咁個湯水咧。就已經係好清，好容易就將我哋譬如話經過節日後，可能我哋食得熱氣嘢多，又飲咗酒，一間咧就去廁所又唔通暢， 又唔夠瞓， 跟住面色咧又唔靚，又多暗瘡。咁你用呢個湯水去有一個排毒清肝，咁就會比較好咯。 哇！太好啦，大家都一定要煲呢個湯 啊， 嗬。 係啦， 好啦，咁希望大家玩得開心嘅時候嘅話咧，亦都要最緊要就係身體健康，出入平安。唔該， 唔 該。下個禮拜見，拜拜， 拜拜。 門窗緊緊閉上，手機不准再響。未到安全時，豈敢處理哀傷？從淚線累積的漲，平日你沒膽放肆聲張。這夜你哭個夠，讓情緒通暢。想说爱，你渐安于过眼幻象，发现曾负罪的差点忘了方向，还未提起疾病饥荒打仗，你却慢慢吸烟幕，分散视线，连觉都缺乏了保养。如麻木教你害怕，就去独处哭一回吧。谨记当今世界没童话，不应自勉，着这样都不算差。还会痛哭，自算是人，但平时都已惯了吗？逛街之后，再花喝茶，舒适地躲进。舒适圈也很可怕。 系啦，中午十二点钟嘛，取材之后一翻嚟就有客家婆来了，千祈唔好错过啦。 同伴未打远去，放在冰箱，错过落泪，也未曾给苦海顾错提议。心碎、oh, 进，舒适圈也很可怕。 哭泣健康指南，我哋有 Jillian 呢首歌。星期三快到中午十二点钟，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嘅吓，今晚大致多云，有两阵嘅微雨，吹和缓东风。未来数天有阳光同埋日间有温暖，不过星期日就气温下降。听到十二点嘅新闻报告、财经消息、交通消息，翻返嚟继续我哋嘅风 show 快活乐播，唔好行开啦。 Hello， 大家好，我是 Misha 叶巧琳。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我觉得只要喺简单嘅生活里面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情，同埋有一两个懂得自己嘅人就已经好足够啦。不过最丰收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丰收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放松快活人。 客家婆， 客家婆来了、 哎哎、大家好，太时家好， 客家婆， 哎、你叫咩客家今日啊？ 我今日我等下小姐再讲先， 我等你讲先。我上次我记得我叫我锡啊， 我知啊，猜边个诶，猜赢咗嗰个讲决定 咁紧要啫，你哋个名做咩 咁紧要啦？喂， 决定输赢系嘛？ 系啊， 阵势输人唔好输阵， 冇错啦。呢啲系有个朋友教嘅， 你又啊？ 咁你讲猜啊？好， 梗猜啦。 嗱，正心磨胶，正心磨胶叉烧， 我哋包。 哦， 你讲先， 我知 要安个名先， 我知。 好无聊，我知啊，叫做系啊，我知， 我知，我知。咁你到你 咁样啊，都系顽强啦，唯有 系啦，唯有咁啦。O K 啊，明嘅。好啦，嗱咁其实当然啦，我哋今日咧要讲嘅呢一样嘢咧，啊嗱，其实咧距离我哋嘅农历新年越嚟越近啦， 一个月唔够啊，大佬。 太迟噶，我装乜鸡啊？ 中乜鸡啊？ 系啊， 买定去新 年。光年咯，光年我装乜鸡哦？ 唔系光年蚀边。 工人而爱海鲜卖东西啦，系咪、 啊？ 你要买嘢啦， 尽 啲讲工人啦。咁啊，之前嘅话，其实咧同一时间你要买嘢翻嚟噶啦，当然同一时间你要去旧迎新啦。 好忙嘅其实， 我知啊， 执屋啊，清洁 啊， 冇错。当你清洁嘅时候嘅话咧，你会发现就屋企多咗有好多你从来都冇见过嘅嘢嘅，嗰啲就系 垃圾、 蛇虫鼠蚁， 系啊系啊 系啊。系啊， 有时你搬啲嘢无端端嘅， 哇！有一次啊， 条嘢出嚟咁， 我以为条橡筋啦，一执，哇！染色， 你有冇手捉住佢啊？ 系啊，我冇戴眼镜，我点解有条橡筋嘅咧？一执，哇！咩嚟噶？喐下嘢，原来即系染色，即刻唔知 咁染色就冇嘢嘅。 你讲下你惊啊？佢突然间喐， 似橡筋，染色系似橡筋， 咁衰啊！ 又或者有时你无端端个做，哇！点解有啲嘢甩嚟甩嚟甩嚟甩嚟？哇！真系抄抄抄抄啊！几时一戴喺度，哇！成扎蚁喺度， 好核突，蚁又冇咁惊。 系啊，所以其实咧，即系蛇虫鼠蚁喺呢个时候嘅话咧，都系几麻烦噶， 要搞搞佢啊！ 但系有听闻咁样噶，好多时候咧，你知唔知道咧？啲风水佬即系呃你十年八年啦，有啲嘢入嚟屋嘅话，佢系好事嚟噶嘛？ 系啊， 有冇听讲？ 我净系听过咩自来猫、咩自来狗嗰啲嘛，一个穷一个富。 自来狗系好嘅，自来猫又话唔好嘅。但系你讲紧蛇虫鼠蚁嘅话都有噶嘛？ 壁虎好啊， 冇错，超长，因为系咪？ 唔系。 同埋人哋话咧，如果雀仔你屋企筑巢都系好嘅，因为你屋企系舒服， 系 啊，佢先肯嚟噶， 系 嘛， 系啊，系啊， 讲下讲下，你哋又知啦。仲有嘅，有一样嘢嘅，就虽则个样好丑样，但系佢蝙诶，佢飞嚟你屋企嘅话咧，蝙蝠， 冇错， 因为福度真系噶，因为我今日睇咗一啲嘢啦，唔系怪力乱神，就只不过系大家有啲习俗上面就会觉得有啲嘢唔好赶走佢嘅。头先你想讲咧，就 系 话咧，因为一年一度咧，啲燕子系会喺你屋企嗰啲檐棚之下 筑巢。 就会系筑巢之后佢走噶啦，因为佢系候鸟嚟噶嘛，跟住佢再翻嚟嘅话，佢都系会翻去同一个地方，咁啊代表你屋企咧富贵啦， 系啊，因为福地佢先安安落喺度， 就系啦。好啦，咁啊仲有啲咩嘢有听讲过？有关于呢啲咁嘅嘢咧？ 蛇虫鼠蚁啊， 系啊，蛇虫鼠蚁有噶，蜜蜂。 蜜蜂 系啊，蜜蜂飞埋你屋企， 咁蜜蜂嚟会点啊？ 即系其实代表都系好嘅。 你嗰個環境好咯，所以佢先至會喺你個屋企附近嗰度咧有啲觸 襲。 但係其實我覺得好危險㗎。 但係老師又 唔好驚啊！ 蜜蜂一隻就 OK 啫，我試過咧有一次， 成竇 入咗嚟啊， 係啊， 成竇。 仲有啊，蜜蜂你要搞清楚啊，係咩蜂？如果你話真係普通嘅蜜蜂嘅話咧，就好少喺屋企人嘅屋企嗰度就觸襲嘅，反而嗰啲就應該喺嗰啲叢林啊嗰啲比較多，因為佢採花蜜啊嘛，可能喺你屋企附近嗰度嗰啲咧係嗰啲即係會針人嗰啲嘅咩大黑咩？大黃蜂啊，定係唔知啲乜嘢咁，你要小心啲咯，就要揾一個漁農署幫你搞。 佢起得咁快嘅，嘈一聲起得個蜂巢。 你唔覺啫？佢唔係一日起嘅， 唔 係 一 日起㗎。 佢其實唔真係起個蜂巢，好似咧佢就一紮咁樣伏住咗喺度咯，即係群咁樣伏喺度。係 啊，幾恐怖㗎， 恐怖㗎， 驚 啊！咁啊，當然啦，你話即係有時又會喺度講緊嘅，就話如果你屋企有人離開，有時譬如可能講緊啊，你有某啲嘅話，你又唔好亂咁拍啦。咁你哋信唔信呢啲？ 我寧可信其有喎， 你真係信㗎？係 啊。 咁你點樣分清楚？點解佢哋一定要變飛蛾咧？可 唔 可以變只草蜢翻嚟嘅咧？或者變蟋蟀翻嚟嘅咧？得唔得啊？ 得。 冇第二隻㗎啦。 冇規定。不過飛蛾就係最多人講嘅講法 咯。 係 最吸引飛入嚟，你住二十樓都。飞入嚟， 但平时又冇嘅喎。 系啊， 咁有冇见过呢啲嘢啊？ 见过咩？飞蛾 系嘛？可唔可以讲下关于飞蛾的故事？ 好啊， 星期五先啦， 极短篇， 冇错。 飞蛾， 即系你又真系有试过嘅， 有 见过嘅， 系啊。 我就试过有一次，咁但就唔系飞蛾，所以我就系觉得我就话，其实你讲咩都得啦。咁咧就话说咧，就屋企有人过身啦，咁跟住咧要去即系执佢嗰啲嘢嘅时候咧，系突然之间喺一个佢经常会将佢一啲即系宝物啦吓，即系譬如可能嘅就佢会将，佢有个盒嘅，即系个盒里面佢就会摆佢啲身份证明文件啊，又或者系摆一啲最宝贝嗰啲嘢嘅话，佢会摆咗喺一个鞋盒度。嗰个鞋盒咧，跟住咧即拎出嚟嘅啫。咁跟住咧一打开嘅话，就有一只都几大只嘅。头先你讲啲系叫壁虎啊， 壁虎， 壁虎系叫嗰啲叫咩？ 岩蛇， 有啲岩蛇咯，有啲岩有一只好大只嘅岩蛇嗰度咧，跟住咧就躝咗出嚟咯。 哇！吓死人喎！ 又冇，但系大家就好镇定喎，冇。大家好镇定，即系屋企里面咧就比较年长嘅嗰个就系话，大家唔好喐， 我惊打死佢。 系啦，冇喐佢，大家唔好喐。咁啊，就我哋反而俾佢吓亲嘅就，真系无呢个大家。 佢咪用客家话，大家唔好喐， 唔好喐， 睇住 家，唔好喐。 打自己唔好用， 打自己唔好用咁样，跟住咁大家就打，即系已经 停咗啲事。 跟住佢就系话，佢应该觉得嘅就系呢一只喺佢嗰个，点解唔喺第度攋出嚟？ 咁又系， 就一定喺佢嗰度摆晒自己啲身份证明文件啊，咩都好啊，即系佢自己最宝贝嗰啲嘢啦。 自己检查完 OK 啦， 就 系 有一只好大只嘅，好大只嘅一只咁嘅岩蛇，咁啊就攋咗出嚟咯。但系咧就停咗喺个地下度唔喐啊。 哦，好似望住你咁样。 可能佢听到嗰个人叫大家唔好喐，跟住个岩蛇都唔喐。 好听话， 佢都识听客家话喎。 一定系佢， 唔好喐。如果你话 stop 佢，我唔知喎。 咁跟住点啊？身边 咁啊，大家都唔敢喐咯。 最后等佢走路， 因为就觉得系佢嘅化身啊嘛。系啊，就慢慢睇佢嘅就系，佢只眼从周围望，望碌碌，跟住佢就话：你睇佢，佢周围望下啦，有啲咩人喺度帮佢执嘢啦。 望晒咁多人啦，佢就走啦，系嘛？ 我覺得呢啲嘢其實係好心理上，你覺得係啊係啊，係嘛？即係正如你頭先所講嘅，就話大家都有個約定俗成，覺得嘅就應該係飛蛾啊嘛。但唔係喎，佢發生係另外一隻壁虎翻嚟喎。其實壁虎危險喎， 可能飛蛾唔夠用， 用曬， 喂派曬， 用住呢啲。咁啊，當然壁虎都冇可能草蜢。 壁虎你出嚟，你最低下 草蜢 啊！係啊，好笑啊！嗰次即係你話好奇怪，又可以咁樣講咯。就咁啱即係執啲嘢嗰時候嘅話，就係啦，就有一隻咁嘅走出嚟。 不過你喺屋企咧入咗任何嘢咧好咧，除咗曱甴之外咧，我原則上都係放佢走嘅。除咗曱甴之外，曱甴我就真系会即系踩死佢只咩？其他嘢我仲尽量都放佢走。 不过其实我想问你哋有冇见过一只叫做我细个我妈话叫做毒蚊啊？有冇见过？ 毒 蚊好大只噶， 白纹 黑色噶，黑色噶。 你又話啦， 即係針人嘅 咁大隻啦， 似嗰啲細細隻嘅曱甴哦，你呢只有翼嘅， 原物大細細喎， 原物大細，原物大細咁大隻， 係飛蟻啊， 唔係飛蟻啊，毒蚊啊， 我識針人嘅。 佢冇針啊我啊，佢飛埋個蟲都死過啊！總之佢唔知點解就我媽成日都話嗰只係毒蚊， 咁大隻嘅蚊， 係啊， 咁你係咪要拍死佢㗎？ 從來冇拍過喎， 我聽過， 有冇見過啊？小張張。 我見到類似 你畫呢只似曱甴咯， 我似飛蟻咯，我覺得 就唔似德軍曱甴咯，似細只細只嗰啲曱甴。 蚊邊咁大隻噶？ 所以叫毒蚊咯。 哦， 因為大蚊。 嗱，我住喺一啲比較即係鄉郊嘅地方啦，有啲蚊係真係咁大隻嘅， 係 啊，其實佢哋好危險噶。即係佢飛出嚟真係好外眼啊！咪 實死啊！實死冇曬， 佢哋好危險。 你匿埋 啊！ 係 啊， 危險啊！我覺得佢哋 係啊，冇運行啊！ 實拍死， 你覺唔覺得係咪先？即係你真係喵周圍去喎，又好心理啦，匿埋啦， 佢唔夠恐怖啊！曱甴大曱甴恐怖咧， 係 因為執埋佢。如果呢只毒蚊佢整支針喺前面啦，即係又飛嘅就有聲啦， 殺傷力啦， 冇錯就鼻子執㗎啦。 同埋你覺唔覺得而家呢個都市咧？少咗啲烏蠅啊！即係 有 係 啊，烏蠅啊， 有 啊，我最怕啲大烏蠅啊！ 我知 綠色， 你望落 係 綠色噶嘛？係啊，好核突 啊！我覺得好污糟， 跟住佢喺食物度咁樣洗手咁樣磨嚟磨去磨嚟磨去咁樣噶嘛？ 係啊， 但係我有時都好中意好近咁樣觀察，我觀察嗰陣啊，行到咁埋你都唔知死， 拍死你！ 結果咧， 見到佢哋好專注咁樣喺度咧，喺度磨利刀磨利刀磨利刀咁樣咧。 你開啲水俾佢洗手啊嘛， 傻仔嚟噶， 俾啲酸露液佢。 係啊， 係啦，嗱咁其實有好多咧，我哋屋企會見到嘅蛇蟲鼠蟻。今天就教大家用客家點樣發音啦，嗱有好多都係比較撩楞啲嘅嚇，請各位小心啊嚇。 又係撩楞， 係啦，除咗你話有啲益蟲啦，又或者就係啲害蟲之外，都有啲靚嘅。頭先我哋有講過嘅咧，就係有冇錯， 蝴蝶真 係我屋企好開心，成日都有唔同類型嘅蝴蝶飛去我個花園度嘅。 香港 係 好多品種嘅， 冇錯，仲要去到有某啲嘅地方係專登可以睇唔同類型嘅蝴蝶嘅，咁你會對一對，哇！呢一隻就叫咩名咁樣，咁所以咧。其实蝴蝶真的都有时间不中要飞入屋噶。好，蝴蝶怎么讲 ？Butterfly， 我不认真啊，老师。 你啱，但呢个系英文，你都冇讲，你应该过翻隔篱英文台。 我有咩错啫？ 隔篱 你净系问我 蝴蝶点讲？阿 Richard 教佢英文，你过上阿 Richard 嗰度。 又似你咁西班牙话点讲啊？ Butterfly，Butterfly， 可能啱嘅就 蝴蝶， 错 蝴蝶， 蝴蝶， 蝴蝶， 难啊呢个， 蝴蝶 系啦，蝴蝶， 嗯，贴贴 咁啊有蝴蝶咧，有胡须啊，胡须亦都系同一个发音， 胡须， 胡屎， 吓真系 系啊， 胡屎啊， 嗯。冇错，蝴蝶，我哋今日要学嘅就系蝴蝶啦。 好 靓嘅蝴蝶之外嘅话咧，呢个我都好中意嘅，有时会喺你嘅花园度弹下弹下嘅。 草蜢或者蟋蟀 嘅，冇错，系叫做点讲？ 蟋蟀 客家话， 蟋蟀 诶，草蜢，草蜢嘅客家话， 炒咩？ 你啊炒咩啊？你头先讲系炒面， 粗蜢 错。臭蜢， 臭蜢， 臭臭蜢， 我冇学过，你哋真系完全一丁点儿记忆都冇啊！蝴蝶、臭 蜢， 系啦。 不过其实草蜢同蟋蟀我唔识分， 我都唔识。 草蜢嘅系绿色嘅， 蟋蟀， 蟋蟀嘅系 灰色， 灰灰地系啦，好似啲草咁样。 大只嗰 草蜢 就 干 咗 个草， 大绿大只嗰个 螳螂好有型啊， 系啊，好大只啊， 螳螂拳啊， 都系绿色嘅。 嗯， 我全部都有见到 螳螂 绿色，唔系咩色啊？螳螂红色啊？我冇见过红色嘅螳螂。 咁点样分草蜢同螳螂啊？即系大细咯， 大细，同埋佢有冇嗰个鼻咯？ 系啊，你 问 佢啊嘛，你俾架车仔佢睇佢挡唔挡？ 哦，真系啊！有一次有一只螳螂就停喺我车嘅玻璃度啊， 系咪？ 同你打过系嘛？ 系啊， 咁样 系啊，你都不得嚟啊！ 螳螂拳， 螳螂拳，好啦，螳螂唔系诶，仲草蜢之后嘅话咧，呢一个我就见到我会好惊嘅，虽然好细粒。但是他一斗咁样嬲起你 嘅， 系啊，好惊啊！你一定讲错呢一个啊， 马儿 错，马儿系国语，系啦，唔系 耶， 佢完全同蚂蚁嘅发音系风马牛不相及嘅， 咁即系唔识啦， 你乱嚟啊， 盘劈，你话噶嘛， 即刻就要答翻盘劈， 我即刻咁样叫盘劈， 错。立功 吓， 系啊， 咦唔系喎，呢句好熟口面，你应该讲过， 立功都敲到立功啊，咁样啊就话好多， 点解两个音嘅？ 立功 蚂蚁 啊嘛，咪立功咯，系啊， 立功， 立功，你话咩话？你个客家话， 盘边， 我 作嘅， 我中意立功，好啦，下一个咯。 噃， 你逼我嘛？ 我冇逼你啊，我冇逼你啊， 我都话咗唔识噶啦， 俾自己太大压力啦，你 冇所谓啊，撞啊嘛。 另外就系话头先啊，小张张有讲过，佢话佢除咗呢一样嘢会杀死佢之外嘅话，系啦，点讲啊？ 嗯， 剧车 唔 识啦， 佢嘢冇乱讲，咔嚓 咔嚓， 系啦系啦， 咔咔 嚓， 曱甴。得唔得？ 得。 好啦，曱甴完之后嘅话咧，就有蜘蛛啦。 哇！ 蜘蛛其实我觉得佢几靓嘅，捉嗰啲网。 蜘蛛咧，同埋蜘蛛同埋禽佬系咪又唔同 嘅？蜘蛛同禽佬系有唔同嘅，蜘蛛应该系大只啲系嘛？禽佬 系 细只，细只少少嘅。 撩有得几只脚嗰啲系咩嚟噶？ 撩有，撩有即系咩？ 响个蜘蛛网度走，走嚟走去嗰只。 蜘蛛网走咪蜘蛛咯？ 禽佬都有噶。 咁有一只成日跳嚟跳去嗰只咧？ 金丝猫嘛？你唔讲金丝猫啊？ 唔系金丝猫，金丝猫我识，我最中意。 玩啊嘛，打交嘛，金丝猫。 好啊，我都有噶，有名噶金丝猫，有唔同嘅名噶嘛，记唔记得？ 贵 啲噶有。好啦，咁啊呢个蜘蛛点讲？ 蜘蛛。 错，蜘蛛。 蜘蛛。 系啦，蜘蛛。我系记得仲有一个好似类似好似利贡咁样嘅一个发音，但我已经唔系好记得。但系如果你话真系照音读嘅话，就叫做蜘蛛。 我觉得咧，有啲人养嗰啲咧，有脚毛嗰啲好肉酸喎。你知唔知有人养？ 黑寡妇。 系啊， 嗰只叫黑寡妇， 成只脚都系脚毛， 好 丑， 好惊。 哦，我好中意。 咁你咪唔敢望自己只脚咯？ 好惊噶， 你都系啊，佢都唔敢望你只脚。你只脚冇嘅咩？ 露出马脚。 你只脚冇毛嘅。 继续。 好啦，另外呢个我好憎嘅，因为佢一钉完你之后，你好会好恨嘅。 死衰蚊。 冇错，点讲？ 蚊公。 错。 门。 差唔多，门。 门。 门就系蚊啊。 门。 好憎。我真系好憎，我好烦啊！ 你仲要拗，仲要喺凌晨一点几瞓着觉。 有冇试过耳边啊飞嚟飞去夜晚？ 我觉得你咬就咬啦，咬完你好走啦。 佢仲要示威喎， 系啦，你唔好令到，你唔好令到我痕嘛。 系啊，又瞓唔着， 真系好乞人憎。我觉得蚊呢样嘢冇错。好啦，蚊之后，头先我哋有讲过嘅就系话，我曾经有一个去世嘅亲人幻化成为 炎蛇。 炎蛇点讲啊？ 皮肤 错。你哋一定唔識，一定唔識。我哋係叫白蛇， 白 係啦， 好似 蛇係啦，白蛇， 白蛇， 冇錯，呢一個就係壁虎啦。 白蛇， 好啦，另外仲有咯，頭先我哋有講到話啊，估你都估唔到喎，原來咧喺你屋企嗰度捉巢嘅話咧，係會係帶嚟好運嘅，唔係燕子，我哋講緊蛇蟲鼠蟻。 捉巢嘅就係蜜蜂。 頭先一個係啦，點講？ 蜜蜂， 蜜蜂係啱嘅。 蜜 好啦，蛇蟲鼠蟻頭先我哋所講嘅第一樣係乜嘢？ 蛇 蛇点讲？ 蛇 好嘢，蜜蜂蛇。仲有另外呢一个嘅话咧，我就要同大家要讲下呢一只咧一点嘅，好多时候佢咬咗你，你都唔知道。 木蛇 唔系嗰种叫做蒙。 哦， 系 啊，系好细只嘅，好细只。 好憎嘅，点讲啊？ 好痕噶， 门 一定唔识。你哋系压制， 压制， 压制。点解嘅？压咧即系咧俾佢咬，系啦，细细粒嘅俾佢咬嘅，咁啊咬完之后都唔知佢去边，你又打佢唔到，系咪？又冇受报，呢啲叫压制。 好啦， 老师啊，好压点讲啊？ 好压，好，你再交多少少 学费， 我再下个学期教你。好啦，我哋嚟重复一次啦噃。 好的， 扶踢炒猛理工咔嚓蜘蛛门白沙蜜蜂沙压制， 自己赚嘅。 啊，你咩名？你系我 知，我知， 你叫咩？蹦边 系蹦边， 你记住自己名，每一家就呆咗啊！ 呆咗你咪答咯。 好，唔好闹交。嚟啦噃，第一题《西游记》里边乜嘢我知？ 《西游记》里边咧有啥？ 唔系想食藏蜘蛛，冇错就系蜘蛛啦。第二题，菜一字菜一碟， 就 蹦边 炒嘛， 好叻啊！组合叫做咩？ 老师有抗议佢成日闹笨蛋， 好放心。 我个名叫做蹦边，咁都唔识。 冇错，第三题，小强又称之为蹦边。 笨逼咁都唔识笨蛋咔嚓！ 好嘢，你唔好炸睇第一度话人哋，之后跟住揾你拜胎嘛？你可以话唔知啊？OK， 第四题童谣，庸庸庸， 笨 逼 蜜蜂 好嘢，乜嘢勤做工，飞到西飞到东系蜜蜂嘅。林子祥 有冇？我知， 系我知。 就系呢一个嘅蝴蝶。 四错。 半边半 系啦，情如暗里一只乜嘢咧？夜静之中针我的心。 我知。 我未问第六题。好紧张。 佢仲讲紧林子祥嘅歌词。 我哋已经答咗。 离晒 谱啊！佢有只叻。 讲最丑啦。 第六题。梁祝最后化成蓬皮， 蝴蝶， 蝴蝶系啱嘅。第七，比喻每个人都有自己嘅心，蓬皮 系咩啊？ 你答啱你就答错你就死，系啊你啊， 反应 啊，四冇错，有自己嘅生活门路，叫做乜嘢有乜嘢路，鼠有鼠路就系、是、蛇有蛇路嘅，冇错。第八题，劝人要勇敢啊！ 我知， 乜嘢都我知。 压制 错，点解你今日咁生啊？你问你乜嘢都尚且偷细 胞， 碰 呢个 有乜嘢会甩咗条命？碰 壁虎， 我知。 十比零， 俾翻分我得啩。 OK， 我答错，我又答翻， 俾翻分我得啩。 我答错。 好、oh, ，今日真系好劲嘅大比数赢咗，系啦，碰壁今日势如破竹，系得到九分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统计局公布，内地去年经济按年增长5.2%，高于5%左右的目标，与市场预期相若，并且高于2022年的3%增长。单计第四季经济按年增长5.2%，增速较第三季加快0.3%，按季增长1%。统计局数据亦都显示，内地去年人口连续第二年下跌，至去年底，全国人口大约14.1亿人，按年减少208万人。另外，去年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5.2%，按年跌0.4%。垃圾征费4月1日实施。本台节目《千禧年代》环境保护处助理处长胡敬恩话：，如果物管公司将大型指定袋放喺大垃圾桶内，让居民将垃圾弃置，系误导或者鼓励不守法，当局并唔建议。而一個100公升的指定袋售價11元，如果大廈每層樓用11元，成本亦都會增加。至於推出流動應用程式接受市民舉報非法棄置垃圾，胡敬恩話將會在4月1日之前推出。舉報人如果看到違規棄置廢物，可將照片上載。如果每日在同一個地點收到很多投訴，當局會調查。綠領行動高級公共事務主任蕭永儀表示，如果有物管公司大批採購較大型的指定袋，當局要關注是否有大量非法棄置，需要加強巡查。一名2个月大女嬰凌晨在屯門藍地一間村屋內昏迷，送院之後證實死亡。警方說，女嬰的父親凌晨大約3:30報案指發現女嬰在住所房間內懷疑暈倒，救護員到場將女嬰送往屯門醫院搶救，其後證實死亡，女嬰死因有待驗屍之後確定。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一兩陣微雨，下午短暫時間有陽光，吹和緩東風。展望未来2-3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星期日气温显著下降，随后2-3日天气逐步转冷，下周中期最低气温降至9-10度。依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5,419点，跌446点，总成交金额620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75点，跌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912点，跌7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74.2，跌8.2；盈富基金15.56，跌4.4；美团69.9，跌4蚊；比亚迪股份194.6，跌10.6；阿里巴巴66.5，跌1.9；建设银行4.39，跌6仙；小米集团13.24，系跌5.8；港交所234.2，跌7.2。南方恒生科技3.13仙6，系跌1.2仙2。友邦保险60.3，跌2.25。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7.825，日元147.34，瑞士法郎0.863，加元1.35，人民币7.196，英镑对美元1.262，欧元对美元1.087，澳元对美元0.657，新西兰元对美元0.613。日经平均指数报35,655点，升36点。港金报18,920蚊，跌1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23.99美元，卖出2,024.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国剧830 追光者， 遇见你就是光的指引。罗云熙、吴倩领衔主演。 随住丁丁丁创作的漫画火遍全网，收获无数粉丝的同时，亦都吸引了恶意抨击和妒忌他的黑粉。有人故意冒充粉丝搞事，而这个人竟然是他识的人，他又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国剧830追光者，逢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老友记，如果你受到精神健康困扰，记得主动寻求协助，唔好怕烦到人。无论日子点变，关怀从来不变。只要你愿意，一定找到人在身边支持，尝试接受人哋嘅帮助，仲可以多啲参加有益身心嘅活动，丰富自己嘅人生，打开心窗。关怀分享，想知多啲，可以上 shallwetalk.hk。 大家好，我是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嗰方面去谂，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嘅态度去面对命运嘅安排，就应该算得系快活人啦啩。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下午1点， 风骚快活人。 片段人间。如果我们终将分离， 当我将老公最喜欢吃的红酒烩牛尾放好入雪柜，另外再将煲好的炖雪梨倒入个保温杯之后，我想他应该吃得很开心。买了几对老公最喜欢的正式物，放了入去摆物的胶篮，换埋他就来用了那支古龙水，那就大功告成。本来想帮老公换埋床单和枕头套，不过再想想算了，最后将所有铁闸和大门的锁匙放在餐台上面，再望一眼这一家我曾经住了5年 既熟悉又陌生的屋，然后讲一声再见啦。从此我再不是这里的女主人。 倔强到似有幻象，乏力地躺于地上，合上双眼，用皮肤感应路上。这里有过你，未及步离场，被你的气味捉起了围墙，从头再呼吸。全那种美，现在尝到的苦，从前是最动人甜美，旧事物充斥空气内，一呼一吸都有害，床边有你，听有你，进出于脑海。充斥空气内，亦不吸入来，宁愿闭气吸进你，会沾湿眼袋。勉强再试试站立，自愿地展开学习，尽快适应着残忍的低气压。似欠缺勇气，不敢失去你，亦欠骨气呀，身心也逃离，从头再呼吸，沉沉那死气。旁边有你，听有你，进出于脑海，寂寞充斥空气内，亦不吸入来，宁愿闭气吸进你，会沾湿眼袋，窒息都不意外，不呼不吸不盼待，不要你，不要你，要清空脑袋。尽量振作也应该，每一扇窗也打开，不怕你，不怕你，怕呼吸任害。 无求什么，无寻什么，突破天地，但求夜深啊，奔波以后，哎，能望见啊，老婆好攰啊，喂，你减肥啦，咁重，我冇力啦，我咩就嚟碌低啦， 乜嘢、啊 哎？你自己落地行啦、 啊， 我歌都唱唔到啦，好唔好啊？落地啦， 唔得啊，我哋今日新婚 啊， 人哋话新郎要抱新娘入屋先至好噶、 啊，我抱咗好长路啦，好攰。嗱，我提你啊，今晚咧，我仲要做人生大事，你唔想我咧就唔喐噶，瞓觉啊，咁噶嘛， 唔想讲嘢，你快啲攞锁匙出嚟啊！你要开埋铁闸同埋大门就算你啦、 啊。好啦好啦好啦，喺边度？ 搵到啊！ 得，诶，锁匙喺边啊？唔喺嗰度，喺唔喺呢度啊？攞嚟攞嚟。 锁匙唔喺呢个袋咩？我冇啊。 唔系噃，唔喺我度噃。哦，你衰啦！你又唔记得攞锁匙，我提过你噶啦。 你唔好嘈住啦，喺我手袋度啊！嗱、我警告你啊，唔准成日话我大头虾噶。 好啦，嗱，俾我啦。咦？喂？你睇清楚啲。 咩啊？ 呢两条锁匙明明都唔系我哋嘅。哦，记得啦，你不过妈咪屋企、哎、大头虾，大头虾太太、 哎， 你又做大头虾啦。 咁、我哋今晚点算好啊？ 点算 啊？点解会咁啊？ 瞓门口咯，咪点啊？ 老婆翻嚟啦，你喺边啊？亲爱嘅老婆，哇，好香啊！我肚饿啦，咪住先，食一啖。 喂呀，你冇搞我啦！哎呀， 我嘴啜咗啦， 你成阵汗味，你快啲冲凉先啦！如果唔系讲冇饭食啊， 唔得，我嘴仲啜紧啊！记住，食一啖细细嘅， 出去啦，阻住我啦，即系冇饭食。 系啊，好啦好啦好啦，一阵间要食噶啦吓。好，食饱饱，过嚟过嚟， 系 过嚟坐过嚟坐。 点啊？ 一阵我洗碗吓啊！ 你真系洗碗啊？ 系啊，梗系啦。 好嘢啊！辛苦晒你啦，石凼先，石凼先。 咁啊，乖啦。喂喂喂喂，唔好石住，唔好石住。 做咩？ 俾啲嘢你啊！ 咩嚟噶？揽神秘。 嗱，俾你嘅嘢，梗系你自己打开嚟睇，嚟睇嚟睇。 咁大包？ 系啊。 钻石啊？系啊，好啦。哇，点啊？全部都系锁匙，点解？ 点解？仲问点解？你咁论尽，成日都攞错锁匙，我特登配多几条俾你。嗱，我教你一个办法，每个手袋，你知成日换手袋啊，今日呢个嗰个，每个手袋摆一套，咁咪唔使冇门口入咯。我系咪好叻咧？冇乖咧，冇体贴你咧，老婆。 善你啦，但我咁细心，抵石。 净系石，有冇其他噶？有冇奖励多啲啊？ 有，即刻跟我入房。 好嘢！当人变得一切如风，是你让我找到根蒂。哎呀，太好啦，老婆，我嚟啦。喂。做咩啊？你唔舒服啊？冇嘢啊嘛？ 我有啲作呕作闷啊！ 吓，真系噶？好啊！ 喂啊，我唔舒服，你做咩咁开心？ 哇，梗系啦！如果真系因为有咗 B B， 咁我同阿妈就真系最开心，好嘢得咗，终于得啦！点啊点啊点啊！知道结果未啊？系咪有咗 B B 啊？系咪有咗？ 你冷静啲先啦。 系咪啊？系咪啊？ 计划尚未成功啊！我哋仍需努力。 哦，唔紧要啦。咁少壮不努力，老大徒徒徒咩话？ 徒咩话？徒咩话？俾你估啊！系老大徒伤悲定系定系徒悲伤啊？ 呀，就唔系好记得。时间啦，唔得闲啊！嚟啦嚟啦嚟啦嚟啦嚟啦嚟啦！你再嚟过，我哋再努力再努力。是不是你回来 了？是啊，哇，你在厨房整什么这么臭的？ 哎，嗱，改过口，不要这样说，什么臭啊？你知不知道这些好东西来的？阿妈特登买完之后叫我煲给你，整个晏昼。哎，嗱，你回来真的好了，现在的 timing， 现在啱饮，你快点快点快点，坐低坐低坐低，我同你倒佢出来。 喂呀， 什么？ 你知道我最怕饮埋呢啲黑掹掹杰太太嘅嘢噶啦，唔饮得唔得啊？ 梗系唔得啦！你话我成个晏昼做咗咁多嘢，系咪可以掉咗佢咧？唉，乖啦！你知唔知啊？如果你有咗 B B， 咁咪唔使饮咯。呢啲好有用噶，实得噶。阿妈摆咗成啖心机，唔系摆咗几啖心机啊！嗱，记得饮晒佢，得唔得？唔该你。 唔好啦，唔饮啊！我下个月有噶啦，下个月先饮啊，好唔好啊？ 唔好，听唔听到 啊？嗱，如果系咁嘅话，我饮都得一人一半咯。 呢啲女人饮噶，我哋生仔噶，我饮完做咩啫？你当你老公女人啊？我唔饮啊！ 老公啊，我肚痛啊，我要去厕所啦，我就嚟爆啦，我就嚟爆啦！ 去完都要饮啊，你唔好走啊！喂，老婆啊，好晏咯，你几时翻啊？吓，你约咗同事去打边炉，你唔早啲讲，阿妈炖咗啲汤咧，你早啲翻嚟饮啊！今日好夜翻啊？唉，你记唔记得今日啊？今日咩事？今日最好时机咯，计个日子噶，你错过咗又要等成个月噶啦。咩话？我听唔到啊！你嗰边好多人声，好多音乐啊！喂？唉，仲收埋线，唉，激死人！ 老婆过嚟。 我好攰啊，有咩听日先讲啦，好唔好啊 ？Good night。 唔好行住。 做乜嘢？咁嘅样嘅，你做乜嘢啫？ 你系咪倒咗阿妈煲俾你嗰啲汤？系咪啊？嗰啲补汤。 咩啊？咪饮晒咯。 饮晒。啊！你真系擘大眼讲大话，厨房嘅升碗全部都系嗰啲汤渣、嗰啲汤、嗰啲渍。你如果唔系倒晒佢，点会咁多？ 唔系啊，我真系饮晒噶。 你有咗咪唔使饮咯？你讲大话呃我做咩啫？阿妈煲汤好辛苦噶，你冇尊重下人哋嘅为你做嘅嘢啊？ 喂，我仲话唔尊重佢，佢话要整个神位我整啦、啊。咁佢话我日日要装香炉，我都有装啊。佢讲咩我都有听噶，又跟住做噶、啊。 你真系日日装？ 有啊，我每朝都有装香噶。是有时朝早赶时间我冇装，但我朝早冇装，我夜晚都装翻噶，即系有装啦。 我唔系好觉咯，我唔信你咁神心咯。 你唔信就算啦，我费事同你讲咯，我冲凉先。 唔够人讲啊，冲凉得啦，去冲啦，去冲啦，冲啦。 我今日出地盘啊，成身立刺刺啊，你睇下啲疹全部出晒嚟啦，你睇唔睇到啊？ 好啊，去啊，去啊，去啊。咁早啊？ 两点几啦，仲早？ 你知就好啦。我听日翻早啊，你唔瞓我要瞓噶。 Sorry 啊， 我咪配四套锁匙俾你咯，又叮当叮当，锁匙掉晒边啊！我而家唔系你阿四啊，我唔使等你翻嚟开门俾你噶。 OK， 对唔住，我唔啱。不如咁啦，换个电子门锁，咁咪唔使咁麻烦咯。 唔好啊！阿妈唔识搞呢咁嘅电子锁，到时佢入唔到嚟咁点算？ 你教佢用咪得咯，咁简单。 佢旧时系教你生仔嘅方法，你有冇听啊？ 我有听啊，咁我真系冇办法噶嘛，咁冇我都冇办法噶。 好，得，下个礼拜帮你约咗阿 Doctor Chan 嗰度验身啊。 下星期五我咪讲过我唔得咯，我要同老细上广州啊，再约咯，我好攰，我唔想同。 系冲凉啊嘛，我冲啊冲，我唔阻你啊，唔阻你。点啊点啊！阿 Doctor Chan 而家佢点讲啊 ？Sorry 啊，老公 ，Doctor Chan 话系我问题，好难有 B B。 得啦得啦，唔好讲，冇嘢啦，系咁。诶，我好攰，我唔讲啦，我冲凉先。 点解会咁啊？点算啊？点算啊？喂，老公啊，你几时翻啊？ 夜啲啦，同啲客倾紧嘢，唔讲啦啊，拜拜。 老公啊，喂喂喂啊，喂！ 又点啊？我都系同啲客倾紧嘢咯。咩话？今日你生日，得啦得啦 ，Happy Birthday 啦！啊，唔讲啦，拜拜。唉，唔好意思啊。喂 ，Baby， 唉，老婆打嚟啊，好鬼烦啊。得啦得啦，我熄咗电话先。今晚我唔走 ，OK？ 我陪你，唔好嬲啦。咁佢老婆你今晚打嚟，我都要听。Lily 啊，有啲嘢同你讲。 点啊？系咪决定咗同你阿妈去边度旅行啊？ 我同阿妈去边度旅行咧，就好早讲咗噶啦。 哦，你同奶奶决定咗啊？咁去边啊？ 我想讲嘅就系咧，其实我哋冇谂住带埋你去，冇预你。 吓？冇预我？咩意思啊？ 我决定同你离婚。 离婚？发生咩事啊？点解啊？你咪出面 我都唔想噶。阿妈佢一个人凑大我，佢想我生个生个小文俾佢凑啊。咁而家咁点啊？五年啦，我真系冇办法。你明唔明我讲？ 我知道你出面有第二个女人啊嘛。你讲我咪明咯。不过点解要咁急啫？点解要咁快啫？ 我女朋友有咗啊，我妈都见过佢，好啱倾，好中意。我妈话咧呢几年多谢你照顾我。间屋咧，你可以继续住。 多谢晒，唔使客气。你可唔可以俾一个星期我？我会尽快搬走。 唔使急啊！我啱讲完，你要几耐都得。 一个月两个月你慢慢住，你放心。 唔使讲咁多，我得噶啦。就算几唔放心，我都会搞得掂。我出去。 吓、啊、你而家出去边啊？ 我今晚搵间酒店瞓凉。 唔使咧，一阵间我去我女朋友屋企瞓啊，我惯噶啦，你自己。 Sorry， 我唔惯喺人哋屋企度瞓。再见啦，你 take care。 B B， 你等等我先，我要去洗手间。诶、哎，一阵我介绍我大学个同学同埋师兄弟俾你识啊。OK， 嚟等等我啦。 Jason， 喂，哇，我哋妇产科圣手陈医生 Ken 哥，点啊？好耐冇见咯，气色好喎、 啊。啊，几年冇见咯、啊。喂，系咧，阿嫂 Lily 佢好嘛 ？Lily， 我哋离咗婚啦。 哦， 诶、哎，头先门口咧大肚嗰个咧，我而家新太太啊。喂，我年尾做第二任老豆啦，嗱、這、呢个醒好多啦，系咪先？仲唔恭喜我？ 恭喜你， 系啊！ 你已经有咗小朋友， 系啊！ 第二名又嚟紧， 做咩啫？ 喂，咪住咪住 ，Jason， 上次验身报告 ，Lily 有冇同你讲清楚噶？ 咁佢咪话 Doctor Chan 你证实佢身体有问题，生唔到 B B 咯？ 嗱 ，Jason， 我谂啊 ，Lily 真系好爱你，因为身体。出问题嘅系你，唔系佢。 吓、啊， 呢年瞒住你，我估唔想你同白母唔开心。你明唔明啊？ 你讲真噶？ 仲有啊，你女朋友个肚，你最好了解一下。喂 ，sorry 啊，我先走啦，拜拜。 点会咁噶？点会咁噶？老婆对唔住啊！ 是否对你承诺了太多，还是我原本给的就不够？你始终有千万种理由，我一直都跟随你的感受，让你疯，让你去放纵，以为你有天会感动。关于流言，我装作无动于衷。所有的梦已破碎，才看见你的眼泪和后悔。我是多想再给你机会，多想问你究竟爱谁。既然爱难分是非，就别逃避，勇敢面对。给了他的心，你是否能够要得回？怪你犯了错，是我给你自由过了火，让你更寂寞，才会陷入感情漩涡。这么任性让你受折磨，是我给你自由过了火。如果你想飞，伤痛我背。还是我原本给的就不够，你始终有千万种理由，我一直都跟随你的感受，让你疯，让你去放纵，以为你有天会感动。关于流言，我装作无动于衷。直到所有的梦已破碎，才看见你的眼泪和后悔。我是多想再给你机会，多想问你究竟爱谁。既然爱难分是非，就别逃避，勇敢面对。给了他的心，你是否能够